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我哋多咗个怕冻嘅主持人，佢个名叫做小欣欣。 早晨早晨啊， 早晨早晨， 开始张张， 冇错，小强仍在放假中， 系 狂饮冬阴功。我系小欣欣，大家好。 我就系怕冻嘅小欣欣，我仲披住件褛添。 你冇搞 错咧，冇错。我同佢讲，我哋每日翻嚟咧，第一件事开风扇， 系啊，开门， 冇错啦， 吹一吹系嘛， 冇错。 但系佢一嚟咧，第一件事就披件褛先。 系啊， 你真系要好好地离开 请披褛嘅， 系因为寻日就算寻日依几日天气都比较热啦，就算落去 而家三十度啊，你睇十点咩三十度？ 酷热天气警告啊！咁但系咧，我出去食饭嗰时 正午时分，我仲 正午时分系寻日啦，咁啊同啲同事落去食饭啦，咁啊落到去餐厅嘅时候咧，即系行落去乐府嗰时。其他同事已經真係大 汗流浃背， 係啦，汗流浃背，我一滴汗都冇，唔知 解。你中意取長就真係呢叫內虛 啊！係咯，真係好，可能係 佢成日摸你手仔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佢已經俾 咗啲。每一次都話俾你聽有啲嘢喎。 係啊，陽氣不足，叫我沖啲黨參啊、龍眼肉啊嗰啲飲下。係飲緊噶啦，進步緊噶啦。 陰盛陽衰啊，手表就小心啲。 身體健康，各位朋友們啊！我留意啲，你幾個星期？星期三，今日有個 AI baby 喺曬。Yes, 同埋有客家婆。 由呢首歌开始今日嘅节目啊！咁啊，今日都系热嘅，咁大家咧就出街咧，如果系即系单遮又好，咩擦嗰啲叫做咩新 lotion 啦、防晒啦，等等啦吓。咁啊，唔系个个好似阿萧欣欣咁可以顶得上呢个太阳噶嘛？ 系啊。 嗯，好啦， 佢好白嘅佢， 系啊， 反光啊， 光管男吓。 我都试过黑嘅，不过就好快就啲皮甩啦，甩完又变翻白， 系真系噶。有啲人系晒唔黑噶， 系啊， 佢只会甩皮，甩完之后就会白。 黑咗一个礼拜，晒咗一个月，黑咗一个礼拜，跟住又用咗一个礼拜去换皮， 必要咁咧？ 又变翻五蚊， 但 系 咁靓啲 嘅，系嘛？ 你有冇留意啊？ 系即系皮光肉滑， 真系噶，甩完皮之后嘅话，你生出嚟嗰啲系 B B 嗰啲皮肤嚟噶嘛？唔系咧，真系嘅咧。有时有啲咩医学美容都系咁噶，佢专登要搽啲果酸， 嗰 个礼 拜好痛苦， 你甩皮噶嘛？ 嗰个礼拜好痛苦噶， 好痛苦，同埋好丑样，最好唔好出街。 同埋张凳可能见到有啲皮屑喺度啦。 系，冇错， 系啦。 我试过嘅，跟住我就成个星期我要翻工啊嘛，咁但問題係你上唔到妝啦，就不停咁同人哋解釋啊，我換緊褲，因為啲人係好驚，唔知你咩事， 一笪笪， 同埋耐唔耐嘅話，你會有啲皮屑走出嚟咯，大家知喎。 更加要小心呢個太陽啦，因為今日夏至啦，開始啦嚇， 係 啊，正式進入夏天啦， 端午節都嚟緊啦， 冇錯啊，今日都係個特別日子，因為六月廿一號咧，兩年前2021年嘅六月廿一號咧，我同阿小強啦，大家唔記得佢名，小強啦， 最好啦，忘記佢啦。 佢玩得好开心，我哋都玩得好开心。 都系咁， 两年前嘅今天咧就第一日开麦嘅，咁都系大家支持啦。 系咁快两年啦， 两周年啦，系啊，有人话送个蛋糕嚟噶嘛，系啦，跟住俾你阻止咗。 系咩？ 嗰日直播室系唔好食嘢， 本来系嘅。 我哋梗系要听话啦，唔系即系呢啲唔做得嘅嘢，唔做得嘅嘢， 唔做得嘅嘢我哋唔做，系啊，我哋好乖嘅， 做得嘅嘢都唔做。 系啊， 我根本就唔做嘢。 唔好意思啊，我讲咗出嚟， 都唔做嘢。 你话俾我听，我就点解唔可以送嚟？话俾我唔食得嘢啊！ 因为同埋呢样嘢多年前已经话咗噶，不嬲都系，不嬲都系噶啦，咁样咯。其实呢样嘢咧，唔净止我哋，所有录音室。都唔食得嘢， 系 所有啊，就算出边嗰啲录歌啊、录嘢嗰啲录音室，因为佢惊你咧倒咗啲嘢落嗰啲叫 panel 咧，系好大件事嘅。 其实唔单止咁，我觉得就系因为你个录音室咧，你系一个密闭嘅空间，你 suppose 咧系冇窗噶嘛。如果你喺嗰度食个鸡髀或者你食个牛腩饭咧，系成个月都喺度， 好似精子咁，耐唔耐会爬翻出嚟。 系啊，好臭噶，逼唔到嘅。 系啊，嗱，所以你去唔同嘅地方，你真系要明白点解喂点解咁 strict 噶？人哋梗系有原因啦。喂，点解唔准食嘢啊？因为惊你跌咗啲饭啊、餸啊嗰啲 有些咖啡咁啊， 倒些咖啡，人哋系好麻烦， 你 要清理 车都系啦。车我有啲人就系唔俾喺架车 度食 嘢噶，系啊，饮水都唔俾噶，嘢唔系咁样噶。 有几样嘢车度一定唔可以做嘅，我自己嘅车啦，吸烟一定唔可以， 唔得。 吸煙係一定唔可以， 食 嘢都唔得， 係啊，外賣都最好唔好擺，因為我都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我另外一半咧，因為我哋大家 share 架車揸噶嘛，咁佢有一晚嘅就夜晚黑，佢又買完啲唔知啲打冷定係啲咩啦，第二日翻嚟嘅時候咧，我朝早我一拎車嘅時候，我知道佢琴日食嗰啲， 真係㗎，其實真係 嗰啲陳年 唔係誇張㗎， 啲 老水汁 係啊，好大陣味，佢焗咗喺裡面啊嘛， 加快熟成添啊，佢 係啊，好臭啊， 仲有一次我試過咧，喺街市買咗一啲。肉蟹咁谂住翻屋企整啦，咁样点知咧嗰啲蟹咪有嗰啲刺嘅，即系尖嘅地方嘅，吉穿咗少少，流咗啲蟹身上嘅水落嗰个地毡嗰度。佢同到嘅綁住咗，但係咧嗰晚唔覺，因為未發揮出嚟，第日曬完太陽 發酵咗啦， 正啊！ 呢個一晚嘅熟成， 嗰啲肉蟹味咧，真係哇！清蒸肉蟹未清蒸啊，因為 腥 噶嘛， 生蟹 好臭， 係特別係架車，我係好驚啊，所以就最好唔好喺架車食嘢。 就算唔係食嗰啲有汁嘅嘢啊，就算你譬如蛋撻咁樣，哇！你如果酥皮蛋撻啊嘛，我唔理你酥皮牛油皮都好啦，你跌咗啲水好難吸噶嘛。 系噶，系噶。 同埋你有冇留意咧？有时你去酒店咧，系好煞风景，就系、是、啲地毡一笪笪嗰啲唔知乜嘢水渍。 哦，系你都唔知系咩嚟 嘅，你明唔明啊？因为有啲浅色地毡，尤其是嗱靓嘅浅色地毡啊，我以前都系问啦，家居明靓嘅，但系浅色地毡亦都好凸显一啲 污糟 咯，系咪先？你会觉得哇，呢间酒店好似几好啦，但系点解酒店嘅地毡一笪笪嘅咁样，倒泻啲咩？ 你见得到都话好啦，我记得我睇个节目就系阿 Gordon Ramsay 啊， 我知道， 系啊，去啲酒店 度， 系去拯救嗰啲酒店，搵嗰啲紫外光灯一照，哇，有啲你平时即系就咁开灯。 見唔到嗰啲嗰啲仲驚。 唔、嗯、單止㗎，佢照嘅時候你會發覺就牆壁又有啦， 係啊， 嗰張牀又係啦， 嗰張台又 嗰張台又有啦，個地下又有啦，係 啊，個凳嗰個即係挨手嗰個位又有啦。 牀褥先恐怖，你有冇見過？ 牀褥係最恐怖 最恐怖。 咁如果人哋今日啱去旅行，你嚟咁講，人哋點算咧？ 喂，你預咗啦，即係冇辦法㗎。 即係等於我想問你哋去酒店咧，你帶唔帶浴巾㗎自己？ 帶，我帶。 我以前唔帶，但我試過有一次，我唔知點樣形容。我出過事之後嘅話，跟住我就要帶咯。 我都出過事啊！ 係啊， 我都出過事啊！我都係啊， 係啊， 我就係聽過呢啲故事。 我都 係 啊， 每次都係自己帶嘅。 嚴唔嚴重啊？ 嚴重啊！嚴重啊！ 我 真係 睇咗一輪皮膚醫生啊！ 係啊，咁我又唔至於一輪嘅，但係佢就係話佢應該就係喺嗰度嗰啲毛巾咯、 啊。哦，真係唔乾淨。 啊、你攞嘅時候你都滋滋地嘅，因為佢濕濕地，佢又唔知。咁、啊、你就諗緊會唔會因為佢係喺呢一個冷氣嘅情況，所以你有時你咪攞啲毛巾，佢唔乾爽嘅、啊。但你冇帶嘛，咁你都焗住你一定要用啦、 啊。 哇！一路用一路咧，哇！自己身體 都覺得 起雞皮，你明唔明啊？ 用緊嗰下都知 道、嗯。到翻嚟嘅時候，你會發覺就係佢會起嗰啲係啊 紅點 係 咪 啊？生疹。 系啊， 咁就应该系 同你一样， 嗯，皮肤病。 我已经叫小心噶啦，小心就唔好买啲太宝贵嘅地方，唔好买， 系， 即系纯粹买手手脚脚啫，但系都会中招。 即系手手脚脚都有出疹、 啊，有啊有啊，痕咯、啊。 因为我自己就、啊、我自己就觉得用翻自己毛巾始终安全啲。 系噶，有自己阵味。 系啦、啊，有自己阵。 但系如果你人你七日咁样，你都会 系啊，咪晾咯，冇计。 依 家咧就好啲，依家出咗有啲即系快干啲嘅毛巾，咁就会好啲。 冇、嗯、错， 但系冇我平时。即係就算去旅行出行，我都係自己帶，可能帶兩條咯，即係 rotate 咁樣用，可能係呢條用完擺喺度，跟住嗰晚又用另外一條再 都係 晾乾佢， 唯有係咁咯，因為真係、嗯、真係驚 啊！係噶， 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其實酒店嗰啲洗毛巾啊嗰啲咧工業用嘅，即係佢哋其實洗得仲乾淨過你喺屋企洗，咁、嗯、但我唔理咯，我照、嗯、自己帶。 有啲人唔單止要係毛巾嘅，枕頭都自己帶。你有冇听嗰、那个？系真系，我有朋友系要带枕头， 毛巾仔喺个 枕头都自己带。 佢个 pack baggage 全部好重。 佢问题唔系话嗰个枕头套觉得污糟，而系个枕头咧系要自己嘅嗰阵味，同埋再加上嘅就系嗰个型。佢话好多嗰啲其实酒店你冇发觉系啦，嗰啲晾得唔舒服嘅话，佢瞓唔到啊。咁所以佢一定要带一个枕头咯。但系佢而家有啲系比较好嘅，你有冇见过连床褥都系咁噶嘛？其实基本上佢可以将佢压缩到咧变咗好细张。 咁 跟住系啊。而家有啲最新真空嘅，佢送嚟嘅時候嘅話咧，你一隻手你都頂得起嘅，咁跟住你攤翻開佢 會帶牀褥， 但你唔會帶牀褥旅行啊嘛， 咁樣咯，係啊。而家你講緊個枕頭，佢都係咁嘅， 即係可能佢有個真空袋，可能用嗰啲微型吸塵機定點樣抽空佢， 有少少似嘅就係我哋嗰啲著嗰啲羽絨啊。系、羽绒其实你着你发出嚟嘅时候，你好大件噶嘛，跟住你卷卷卷佢嘅，即系你抽咗真空之后，你变得好细个嘅啫。佢哋会咁样带埋去咯。咁我觉得就 O K 嘅，因为好多时候你有冇试过嘅就系嗰啲枕头咧扁到你系根本完全瞓唔到。 我成日觉得酒店嗰啲枕头太胀啊，太高， 太高又系， 因为我瞓惯好 扁又系。我试过好似攞四个。 但系冇用噶，冇用，因为你一嘢就会扎扁咗。 冇错，佢俾四片嘢，我有鬼用咩？我全晚都瞓唔到啊！ 你八片都冇用噶，你都系一枕落去就扁噶啦。 到最尾只可以攞个毛巾将佢卷卷卷嘅就系啦。 咦，你唔系你自己嘅颈？好高枕头， 我系高枕头人嚟嘅、哦，所以哇，好惨嗰一晚。 系啊，即系都唔系生唔生补床嘅问题。 没错， 个枕头好多嘢你会。 嗰阵时咧未有疫情啦，咁所以咧可能对呢个消毒啊冇咁在意啦、 嗯。 但系我都会带一支嘅 消毒药水。 水我嚟做咩咧？就系滴落嗰个浴缸，如果要浸浴嘅话，先毒滴一啲，然后开最热嘅水，叫做洒一阵菌咁咯，即系感觉上好啲，感觉上都唔知系唔系。但系我就唯一就毛巾嚟，我真系 浴缸又系另外一个好恐怖嘅地方嚟。 系啊， 即系如果出外旅行， 其实你再讲落去咧，好多嘢都好恐怖。你个咖啡壶都好恐怖， 佢煲嗰个水你都知道噶啦，有啲人攞嚟煲物。 系 你冇见过， 我有听过。 所以你唔好再谂，你入得去住你就 喺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嘅地方就算 了，好就算。 系啊， 唔好再谂， 系啊， 谂咧你系唔会用嘅。 系啊，我都系自己带毛巾咯。总之， 如果你讲咖啡壶咧，我都系用翻头先个浴缸嘅方法，我先煲一壶热水，倒咗佢， 无论所以 无论佢之前系煲乜嘢都好啦。 系啦，杀一杀菌， 杀一杀菌， 系录一录咁样。 系，我今日先睇到个新闻，佢话有个人咧食完烧蚝。即系 oyster 啦，喺即系街上面食烧蚝，屙到七彩啦， 咁專家就教咧蠔咧係其實咧係要 boil 到90度， 嗯 ，and then last for 90秒好似係啦，即係佢個高温係要持續喺嗰個 temperature 90秒， 嗯、 然後先有危即係先 冇危 險 咁 樣。 咁、嗯、但係會唔會熟得滯就已經唔好食咧？ 都唔係啊，佢個講緊嘅就係佢係燒噶嘛， 燒嘅 係啊，又或者你炸生蠔咁咪會冇咁危險、嗯、 但係你喺街食，你係點會知道個廚師到底有煮到幾多？ 可能喺你面前即係揾火彈一彈。 你都傻啦！ 一日整咁多嘢，師傅話唔好意思，我揾個 timer 度一度先。 係啦，揾個火槍喺我面前燒咗。嗱，依家計時開始， 要90秒嗱，我數咯。 咁咪即刻同你講得啦，食蠔屎啦，食蠔屎冇事啦啩？ 蠔屎係醃過曬，曬過曬冇事啦。 所以真係冇辦法，呢啲係我哋將命運、將生命交俾命運啊！食咩都好，著咩瞓邊度都好啦，係嘛？ 係自己做足就算啦， 冇錯嚇， 感覺良好啫， 感覺良好啊！今日感覺非常之良好啊！好，生喺度氣温上升到75%，唔知今日。AI baby， 你今日插班生，我睇下你今日学唔学到嘢先。 系啊，我今日已经睇定啲料噶啦。 犀利犀利，好，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报章访问，回顾过去一年任内工作。他指出，香港已经走出疫情阴霾，无论是政府团队、行政立法关系、社会各界已经更为团结。另外，经济亦开始恢复，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2.7%，终止之前连续4个季度的跌势，收入中位数上升2.1%，经济向正面发展。为解决房屋问题，李家超认为需要两步走，首先兴建大量公营房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目标由上任前的6.1年缩短至4.5年。另外要取缔不適切居所，現時簡約公屋主要是輪候公屋人士申請，現階段不排除讓不適切居所的住戶亦可以申請簡約公屋，但要再研究。目前希望先解決輪候公屋超過3年人士的申請。政府早前宣布容許26个非技術或低技術工種都可以輸入勞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陸頌雄說，政府事前沒有諮詢勞工界、勞顧會和立法會，感覺是行政霸道，做法不理想。陸頌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擔心有僱主原本可以在本地招聘，都刻意選擇外勞，亦擔心如果引入大量外勞，會出現廉價勞工問題。對於有僱主說即使加薪都請不到人，陸頌雄說不少行業所謂加薪，只是追回疫情期間的減薪，亦不是所有行業都有加薪。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同一節目說，本港勞動人口少了20多萬，相信16至17萬屬低技術工人，又說公司難請人，原本的員工工作亦辛苦，容許這26個工種輸入勞工，希望給業界多一個選擇。歐盟領導人下星期在布魯塞爾舉行峰會，一名高級官員說，歐盟到時將呼籲中國協助結束烏克蘭戰事，並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路透社報導，峰會主要議題是中國和經濟安全。峰會的結論草擬稿中亦有相關表述，內容大致和上月7國集團峰會發表的聲明類似，但是更具體談及歐中關係，例如重新平衡經濟關係和着重互惠的必要性。那名官員說，重要的是將去風險和多樣化的概念確定下來。路透社認為，有關說法是指歐盟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的政策。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欧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中方愿意和欧方一同推动全面重启各层级实体交往，启动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充实拓展中欧合作内涵，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洪都拉斯一座女子监狱爆发骚乱，至少41人死亡。发生骚乱的监狱位于首都特古西加尔巴西北面40多公里的塔马拉镇。当地警方说，大部分受害人是被烧死，不过有报道指监狱内的囚犯遭到枪击。另外有官员透露，骚乱起因可能与贪污或帮派争夺监狱内地盘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4点，跌302点，成交金额3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6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6，跌8.4；盈富基金19.63，跌2.9。恒生中国企业66.66，跌1.02；阿里巴巴85.65，跌2.7；美团系128.2，跌4.1；药明生物37.7，跌1.05；比亚迪股份264.6，升6；百度集团140.3，跌2.4。中国平安50.55，跌1.5；友邦保险80.65，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41.63，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2，人民币7.193，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523点，升134点。港金报1808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89美元，卖出19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中环文宝街东行去翻铜锣湾方向啦，较早前近日文耀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文宝街东行去翻铜锣湾方向，近住文耀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喺山道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就喺御龙山。咁另外，丽景山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丽景 景山路来回方向近住葵涌医院 D 座的慢线仍然封闭，咁来回方向就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大埔道确德杰道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默默，那你躲进衣柜的时候，有没有碰别的东西啊？ 嗯，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 那衣柜后面那个锁扣是你打开的吗？ 锁扣？什么锁扣？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发现那个秘密基地的？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要评估负担能力，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百分之五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㗎喇，出街呢唔使諗㗎，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呢食饭呢淨係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亚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酷热天气几个生肖，我听你有风骚快活人吓。民以食为天啦，咁有啲人好舍得食嘅，咁我就麻麻地啦。咁有个人咧喺网上咧就摆咗自己去食完海鲜餐嘅单啦，同埋系觉得俾人有少少锯啦吓，锯意思即系你啱明白啦吓， 食海鲜锯咗噶嘛。 但系咧啲人 海鲜价啊嘛， 系啦。首先佢有九个人啦吓，九个人咧喺澳门有间咧食海鲜嘅火锅店。埋单咧系两万蚊嘅，两万蚊 系啦， 即系差唔多哇， 两万蚊啊，两千蚊一个人 嘅啦。 咁咧啲人睇完嗰佢嘅，因为佢张单都摆上去嘅，咁就觉得四个字啦，撩鬼攞命啦，即系你叫嘅嘢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唔会锯唔到你嘅，系嘛？你试下你叫一碟菜心同埋一个生炒排骨，一碟蒸蛋，你锯唔锯到你咧？嗱，佢叫咩咧？最贵一样嘅叫阿拉斯加蟹，其实来自帝道嘅鱼虾虾。蟹蟹咧，一個樣嘢好多嘢都唔係本土嘅啦，阿拉斯加蟹啦，咁樣 聽個名都知啦， 正係啦，阿拉斯加蟹你知幾多錢咧？淨係呢個阿拉斯加蟹， 阿拉斯加蟹起碼五千啦， 差唔多啦，佢即係佢食慣貴嘢， 唔係我估 四千六百幾蚊 一隻， 係啦，咁你 嗰度要幾多隻啊？ 係啦，另外咧就有。佢因為我叫咗好多嘢嘅，加拿大又係攞又遞到嚟嘅，又遞到嚟嘅象拔蚌，加拿大嘅象拔蚌幾多錢咧？淨係象拔蚌。 佢係乜嘢 ？Sashimi 咁食啊？ 佢又冇講喎。總之咧就係 打邊爐，我 二千蚊， 二千蚊一隻。 應該係一隻，係差唔多啦。 二千蚊一隻喎。 二千蚊嚇，好細個啫，象拔蚌啊！ 象拔蚌啊，係啊。咁另外咧就 多 泰國嘅瀨尿蝦。其实香港都有啦，点即系佢点解样嘢都要？ 佢个濑尿虾唔系好贵嘅， 即系全部嘢前面都有个地方名，都唔系嗰度。 冇错，系啦，即系佢搭飞机嚟嘅， 系啦， 系啦。咁你要俾机票？ 我系香港人， 全部都系 tourist 嚟噶吓， 全部都 系。但个濑尿虾都千六蚊嘅吓，仲有波士顿龙虾千二蚊，仲有生猛黑边鲍鱼一千蚊， 系咪南非啊？佢要加翻个地方名嘅， 写漏 咗，系啊，括弧南非。 仲有两锅嘅浓汤花胶走地鸡。咁正系头先我所数嘅嘢咧，已经一 点二万，即系万二蚊。 万二蚊 系啦，已经万二蚊。咁跟住仲有啲咩咧？美国特级肥牛啦，日本雪花和牛咧，系咪要鬼攞命咧？ 但系肥牛呢啲系打边炉好正常。 喂，其实肥牛都几贵。 但系你唔系睇下你咩肥牛啊？如果你食和牛嘅肥牛嘅话，系好贵嘅。 系啊，安格斯系咪又 和牛？和牛系啊，安格斯都唔会够和牛，因为我都试过。啱啱就喺上个月请人食饭，咁跟住咧就去到嗰啲其实都系烧烤店嚟嘅啫。咁因为咧佢就有好多嗰啲套餐嘅话咧，佢就几好嘅。一个套餐里面嘅就系有牛嘅唔同嘅位置，佢、 哦、 就会话俾你听。 封门楼， 冇错。食咩先？食咩先？食咩先？俾我浓啲嘅，而家系摆喺最尾。食完之后，哇，几好食咁样。跟住我系谂住嘅就，不如系咁嘅话，食贵啲嘅啦。三个人啫。咁到最后尾嘅时候，嗰就系、都谂住嘅就系每个人嘅人头应该都唔会太贵嘅啫。嚟嗰张单嘅话咧，就有少少觉得贵一啲嘅，大约系二千几蚊度。点解咧？原来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哋嗌咗一个咧，就叫做系扒。咁嗰个扒系乜嘢嚟嘅咧？系和牛。嗰、那个净系嗰个已经要六百几， 嗰啲好多成即系好贵一百 gram 咁样， 唔多噶，冇错，冇错。但系佢事实上系真系好食嘅，因为佢和牛你都知道嘅，佢有啲雪花咁样，佢点点啊点点啊点点， 滋香好好正嘅。 咁跟住到你会烧一烧嘅时候，你会发觉就佢入口即溶噶。 嗱，我真系唔识拣呢啲，但系有时咧去买嗰啲火锅店嘅料咧，即系 pack 自己买咧，睇落去其实差唔多样，但系佢啲价钱咧可以飙升得好紧要嘅，叫和牛同普通雪花牛、 肥牛、 美 牛、 加拿大唔知咩咁嗰啲啊嘛， 争好远， 争好远噶可以。 好啦，嗱咁啊，最后仲叫咗咩？靖江蜜瓜。 靖江 咪都 好貴 㗎，靖江 咪都好高㗎嘛， 咁所以加埋咧就差唔多兩萬蚊啊， 差唔多啦。如果你聽你咁樣講， 係啊，我都覺得 好貴啊嘛，我覺得。 喂，你記得呢啲嘢，阿拉斯加 佢冇睇價錢。就落單， 同埋啲人就話：喂，咁你有單睇？即係你之前你未叫之前，你理論上應該問咗佢幾多次㗎嘛？係冇得怨。 又咁講，嗱，你食海鮮有一個情況嘅，譬如可能你要食一個龍蝦嘅話，佢咪會喺你面前嗰度咧俾你睇嘅。咁、但係你會唔會問佢嘅就話：哦，你幫我稱一稱佢，又或者佢即係龍蝦伊面底究竟呢嚿嘢幾多錢？你通常都唔會問嘅。佢最多佢就稱嚟俾你望一望，係嘛？揾個網網住，你都試過㗎啦。係啊，咁跟住佢就話：我幾多幾多斤啊？啊，你哋九個人嘅話夠㗎啦。咁樣佢就攞。 佢講就係咁啊！ 咁跟住嚟嗰張單，我係幾多錢嘅話，其實任佢開 嘅 啫喎。 我嘅方法就係咁嘅， 海鮮價。 我嘅方法咧就會俾一個 budget 佢，我譬如三千蚊咁樣，咁總之我就要有啲咩有啲咩咩咁佢執咯。咁但係有時有個唔好處就係嗰只龍蝦咧上台咧好多係殼啊，同埋一啲尾啊， 好瘦啊， 即係唔係一隻完整咯？你明唔明啊？ 我亦都有試過，係狸貓換太子。 哦，係咯，我就係想講，即係佢俾你睇嗱呢只話澳洲大龍蝦正啊，好足。好足料啊，咁样 系啊， 换咗另外一只。 我哋就系试过有一次嘅，就是、一班人咁啊，就庆祝有朋友生日，咁跟住咧嗰个人就好想食海鲜，咁梗系啦，咁啊就罗汉请观音啦，咁多人请你食饭咯。好啦，咁去咗有某个地方，我就唔开名啦，系啦。咁嗰个地方我好出名嘅食海鲜嘅，有朋友亦都话佢有一间酒楼啊，好相熟嘅。咁、即使话你要喺一啲嘅就系海鲜嘅地方，我就你买咗之后就去佢嗰间酒楼嗰度帮你加工， 系啦。 咁当然佢要收钱啦，咁但系问题系算啦，唔紧要啦，庆祝生日系咪？呢啲咁嘅位就冇。同你計較咁多，咁啊去到就話大家好開心喎！哇，有人揀龍蝦，有人揀蟹，有人揀咩哇，揀到呢好多，其實都已經多咗噶啦。咁跟住我哋就發覺嘅就係個龍蝦其實嚟嘅時候係幾生猛嘅，又係嗰啲咯，揾個網綁住咧，誒呢個就係你哋嘅龍蝦啦。咁樣一出嚟嗰陣時候咧，細只咗好多， 係咪煮完冇 縮 嘅？ 減咗肥， 同埋仲要係削嗰啲肉。咁你就覺得個就係冇可能嘅，因為頭先我哋喺嗰個海鮮檔嗰度揀嗰只龍蝦係咁生猛咧，冇可能一陣間嘅啫。死咗就啲肉真系会缩晒啊，成只瘦晒啊！我哋怀疑嘅就系其实佢系换咗。 但系最惨就系你冇得追， 你冇得追， 你点知道系定唔系？ 就系话佢嗰条尾有个标记系嗰只嚟噶，你做乜换咗啊？ 系啊，佢明明系 明明 系 阿 John 嚟嘅，换咗第二只，帮佢改咗名。 你冇得好讲。 好似唔知边个话，你可以喺俾佢之前拎入厨房之前，唔知斩咗一只脚，定系唔知即系等佢有个记影咁，即系 但系都好难嘅，其实你煮完又有啲汁。啊，成啊，冚下冚下，你都唔知系咪嗰只？ 系 啊，唔通你数住啲脚咩？ 你翻烦真系， 大家小心啊！少咗一只咩？ 平常心啦，吓，食得开心最紧要。好啦，即刻风骚范围，今日翻嚟有网上情缘，即系经典重温。今日系 Shelly 关淑妍。 叫做 Sugar Baby Love 啊，听下呢个风骚浮人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天气酷热，大致天晴嘅星期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网上情知，经典重现 ，Shelly 关淑仪。关淑仪，香港出生的歌手，妈妈是60年代歌手金露华。在 Shelly 的成长路程之中，音乐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她曾经讲过，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之下，自细接触不同类型的语言、时代歌曲。爸爸最喜欢英文歌，妈妈最喜欢怀旧国语歌，哥哥喜欢英文歌，充分扩宽她的音乐世界，形成她的音乐观。他曾经参加过新秀歌唱大赛，不过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就回到美国做服装设计师。1988年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五届的音乐节，获得总冠军，然后回来就有唱片公司找他试音，随即签约着手制作第一张专辑《冬暖》。 Shelly 他的歌曲有很多，最记得的会不会是这一首 再等，行程待放那岁月，困出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情缘亦远亦近，将交在一生，情侣。 难得有情人，1989年11月，关淑仪推出她第二张个人广东大碟，成绩骄人，冲破白金销量，对于她在当时的乐坛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首主打歌《难得有情人》红遍全港，所有卡拉 OK 房都是识唱，同埋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人不停地唱。 这人的作品有很多，不过今天我们用这个时间，不如重温一些平时比较少机会听到的一首合唱歌曲，同草蜢合唱的这一首叫做 So Sad， 带点迷幻的感觉，一首中版歌曲。 想找到 Shirley 关淑怡嘅歌唱风格非常之广阔，除咗演唱情歌、跳舞版嘅歌曲，其实民歌都得嘅。重新演绎一首城市民歌，同佢合唱嘅就系同一间公司嘅学友。歌名好简单，一个字，民。需要不停注入一个新的力量、新的感觉嘅。有一首歌曲 Shirley 关淑怡在她第一张唱片里面，大家都记得 Andy 的叛逆汉子，当她重新混音以不同的感觉推出，大家又觉得好不好呢？ 打不出声，打张心境放春天诗，擦黑的街今晚再走一次，仍是过去那个旧泳池，仍是店铺关起的街市，陪着默默被掠夜的老鼠。心思之中，他的双亲也许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在镜子处。而望窗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归家这个叛逆汉子。 以寻乜中文版的风格再唱出叛逆汉子， 回头原来是没有法子。 冇咗跳舞的节拍， 到哪里亦没有意思， 多了一份前面的感觉。他是 Shirley 关淑怡，好的歌曲、好的歌手都在这个环节每一个星期为你介绍。Hello， 早上十一点钟啦，听紧呢一个风骚发言啦，有个特别嘅报告嘅。由于笔架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啦，稍后十一点至十二点呢段期间，本台 FM 96.3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重复一次，十一点至十二点，本台 FM 96.3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李小姐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马小龙先生咧仍然系放紧假嘅，咁所以咧有小欣欣先生咧同我哋一齐商讨。 AI baby. 高啫，有冇才唔知 道，一阵间就知噶啦。 蠢才定用才都未知道， 你唔会差得过马小强嘅， 都系一种才嚟。 应该唔会低啲嘅吓。好，咪交俾阿杨博士啦。 好，咁不如俾 Ivy 重温下上次嘅题目先啦。 系啦，考考你先。 嚟。 咁首先，上次学咗嗰个 AI 技术叫咩名 字？我估。 你估 物件检测 系啦，物件侦测啦。 哇，佢真系做咗功课， 系啊， 睇住啫嘛， 真系。 咁上堂我哋讲到啦，如果用呢一种 AI 技术去侦测，譬如一啲个人资料啦，例如我哋有咩例子？上堂讲过， 个人资料， 侦 测咩个人资料？ 系啊，人面插班生已经答到啦。 系啊，哎呀，哇，你两个好犀利啊！ 人面之外嘅话，仲有 数字系咪啊？车牌嗰啲， 系啦，车牌啦，啱啦。咁咧，其实咧，我哋想带出嘅一个问题咧，就系一个私隐嘅问题啦。就因为咧，我哋训练 AI 嘅过程咧，有可能会侵犯一啲个人私隐。而家我哋跳一跳，我哋去到医院啦。 系， 今次我哋嚟一个情景题。 情景题。 好啦，第一条， 正喺医院嘅 人系啦，系啦， 即系有护士啊，有 医生嗰啲啊，咁咧，我哋如果要用一啲医学嘅影像，例如电脑扫描嗰啲 CT 结果啦，去侦测啦，例如我哋睇下你有冇你个器官有冇衰竭，或者你有冇阴影啊等等啦。咁我哋想利用呢啲 AI 技术去提高嗰个医学诊断嘅准确性。咁你认为啦，收集呢啲资料嘅人士，即系例如医生等等啦，或者医院啦，可以点样保障个人私隐呢？ 我有个答案，就系、是、咧应该有一个证人喺侧边嘅，即系除咗嗰个收集资料之系啦，即系多一个人去保障。嗰啲資料唔會俾嗰個醫生啦，或者護士或者邊個都好啦，係攞咗嚟做其他用途。 咁你點樣衡量呢個證人呢？即 系 我叫丽瑞姐姐可唔可以做呢个证人？ 可以，梗系可以啦。 应该系来自一个唔同部门嘅，叫监管部门咯， 可能互相监察啦。 互相监察。 仲有冇啊？ 喺限時嘅時候要將嗰啲資料 銷毀 啊， 可能你要簽一張嘅同意書啦，咁咧你就要講明我哋會用呢啲資料作咩用途，然之後我哋幾時會銷毀。 系啊 ，Ivy 小姐妹，因為我可以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我試過就喺一間醫院嗰度咧，就照MRI， 咁跟住咧佢就會將 MRI 嗰啲圖像咧就會 send 俾我個醫生，咁跟住佢就會話埋俾我聽嘅，就係話如果你自己佢只會有一張片噶嘛，你唔嚟攞嘅話咧，我哋三個月之後嘅話咧就會自動銷毀。同埋嘅就係佢亦都要話清楚俾你聽嘅，就係話你會唔會將佢 share 你自己呢一個嘅影像嘅話咧去醫護通。 醫健通 系啦，系啦，你要摆上去， 佢会有得 tick 噶嘛？ 佢会有得 tick 嘅，你可以唔咩噶咁样。咁我觉得佢会问晒你嗰啲资料嘅话，究竟佢会去到边度，或者边啲人可以攞，甚至乎要几耐之后销毁咯。 系啦，呢啲咧都啱啦。同埋啦，譬如啦，你可能你咁样讲啦，咁我想唔想知你嘅身高啦，你个样靓唔靓女啦，等等嘅资料噶？ 唔需要。 其实我去睇佢嘅时候，佢已经知，佢知我系靓女，唔需要啦，梗系啦。 需要俾人知道你咧， 其實都冇乜所謂，因為我覺得佢就係佢照出嚟嗰啲都係你啲器官嚟噶嘛，可能我嘅器官知道我靚唔靚女，或者知道我係邊個噶嘛。係 啦，所以咧，其實佢哋都應該咧唔好收集一啲 唔需 要 嘅資料。但其實咧，頭先你話要佢簽翻個同意書嘛，即係個病人簽翻啦嘛。其實係冇意思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咧係一紮嘢，我哋唔理噶，跳跳跳跳到最後同意，快啲，我要 down 嗰類 app 咁噶嘛。而家 所以呢個故事亦都教訓你要睇清楚啲條款咯， 真 係。唔係啊，醫療嘅有嘅，佢要問得你好清楚噶。係 啊， 咁但係如果我真係唔同意，咁聽唔同意，咁我冇得照噶咯喎。 係咪啊？ 如果我唔 同，佢照完之後，不過你嗰啲 佢唔 share 出嚟， 係啊，出嚟啫嘛。但係你自己嚟攞咯， 係啦，你要自己去攞張片，自己親自攞去俾醫生。 攞個俾醫生，冇錯，我就係選唔係呢一個嘅話，我就 因為佢懶啲， 醫生，因為我懶，甚至我同佢講，我等咗三個月，你自己消化。 咁照計嗰樣嘢冇乜所謂嘅， 我照我啲器官 啫嘛。但係會唔會有即係我自己喺度諗啦？會唔會有啲潛在嘅危機危險咧？就係嗰啲公司可能攞咗你嗰啲資料， 賣我啲器官， 唔係賣啲器官，即係可能我知道你大概身體有啲咩问题，佢咪卖俾商 业 sell 保险、 sell 保险或者 sell 广告咁样，会唔会有 呢个都有呢个可能性？所以你喺监管方面都要做得好好咯。 系咯，促销啫，乜所谓啫？到最后屘我都系拣嘅，买边个保险套餐。 好，第二条问题啦。咁如果我哋系一啲特殊嘅病房或者一啲长者嘅病房啦，咁我哋可以利用 AI 去侦测，譬如呢个长者有冇跌亲啊，即系睇下佢个人嘅姿势啊、动作啦，甚至系一啲譬如精神病患者啦，头先讲到，我哋可以睇下，譬如佢嘅物件有冇移动啊，或者有冇啲异常嘅行为啦。咁啦，我哋一路监察住佢，咁我哋技术人员要点样保障嗰个患者嘅私隐咧？点 样保障佢嘅私隐啊？呢啲好难、啊，你又望住佢。 我想佢好 嘅 啫。 系啊， 唔系顶笼系真系唔会乜乱，系咯，等 share。 我可以嘅咩？即系蒙咗佢样得嘅咩？ 都可以嘅， 打一格仔个样，咁又违反一个原意喎。 系啦，就会违反。 喂，嗰个趴低嗰个蒙咗样系边个啊？系啊，成定阿王啊？ 你都唔知边个病人， 唔紧要啊。跟住先再 send 个验证码去，你觉得？ 又要再揿。 咁啦，上堂记唔记得 Leo 博士讲咗 三个字嘅 关键字？ 咩隐藏式啊嘛，有啲叫做 匿名化， 匿名化系啦，即系咧，譬如话个梁字就净系 LE 就唔好串埋 UNG 嗰啲咁样，身份证咧串头嗰三个字又唔好串后边三个字咁啊。 系啦，就可以增加呢啲唔同嘅数据嘅保护措施，咁从而去保障病人私隐啦。 叫李小瑞咁样咯，唔好写晒佢全名咯。 或者咧，你都可以考虑一啲开源嘅方法，即系 show 你嗰啲嘅你个技术俾人睇，令到对方清楚知道你呢个技术系。做紧啲咩？会收集我啲咩嘅个人私隐等等嘅、 啊，记住啦，记住，系啦，上一堂讲过， 信心病人俾咗啲信心，病人嘅家属佢哋去应用呢啲技术， 知道， 好啊。 好， 咁我哋会集中要讲讲嘅就系另外一啲嘢，就系图像分类。 等阵先啦，冇咁 仲有啊， 未完啦， 考试未完，未当当啊，未落床啊。 仲有咩问题？ 仲有一个角色我哋都未讨论。 政府啊嘛， 系 责任系咩？ 冇责任。 唔系上次唔系净系政府噶，你话咧，我哋收集资料嘅人啦，公司同埋政府三个 party。 咁所以最后一个政府又有啲咩角色可以点样保障个人私隐或者做得好啲咧？ 交俾私隐专员公署。 我觉得应该有好。好利用嘅呢啲咁嘅数据嘅话咧，去帮助 政府要利用数据。 我觉得系佢要好嘅监管，去利用呢啲咁样嘅数据。我反而会觉得其实有时系咪真系呢一样嘢要好好地去监管一下咯。 其实个数据系值得利用嘅，不过问题喺用嘅过程点样平衡翻个人嘅私隐咧？咁解系咪？如果你攞咗数据又唔用，咁我哋。系咪啊？我 令到啲科研更加进步，同埋啲医学同埋科研更加进步，我觉得系咁样。 其实咧，头先都讲过啦，政府可以做一个带头嘅角色，佢自己就要建立一个好嘅榜样。譬如啦，佢要立法规管佢啦，或者啦，订立一啲指引，到底点样先系一个正确使用个人资料嘅方式，或者点样保障个人私隐？当然适当 嘅 惩罚下佢啦。好啦，咁而家咧， 测验完 啦，测验完啦， 几多分啊？几多分啊？我哋几多分啊？ 几多分生都要考试真系， 会唔会发合格？ 第一堂啫，大佬啊， 大家 都要考埋我， 大家表现都好好，都起码知道咧，我哋上一堂倾过嘅嘢， 资格 讲得出嘅，同埋我哋今次问嘅问题咧，都啲进阶嘅题目，情景题。大家嘅應用都咁，不如咧今日就學啲新嘢啦。我哋咧就介紹一個新嘅一啲技術啦， 圖像 係啦，就係圖像分類啦。咁個關鍵字就係分類喎。OK， 同之前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咁不如我講下乜嘢係圖像分類先啦。 我知道。例如坐喺度，虽然戴眼镜，但呢个系小欣欣，唔系马小强。 系 虽然有啲似，但系都唔同嘅，都唔系嗰个人。 可能用系咪用块面嘅长度嚟识别？ 眼隔。 其实系喎，罗老师嗱，佢两个都系咧戴眼镜啦，都系男性啦，都系短头发啦，咁。点样分 AI 分唔分到呢其实 系啦，咁就要睇下你训练个 AI 模型嘅时候，你点样做啦 ？OK， 咁 AI 个模型咧，通常你用喺图像分类咧，佢就会根据你个图像嘅特征 去分析嘅。 但佢个特征 fit 晒，嗱，佢又系戴眼镜，男性，头发短， 如果你将呢啲相归纳为同一类嘅。OK， 咁個 AI 當然出翻嗰個答案就會都係例如 A 類嚇、或者係風騷快活人類， okay? 即係分唔到啦，即係下次阿馬小強分唔翻？ 你睇你點樣訓練？ 唔係，你點樣訓練佢啊？ 係啦，係啊。如果你將頭先話啊兩個好似嘅人放喺兩個唔同嘅類別度去做分析，咁、好大機會咧個 AI 就分唔到啦，佢唔知道究竟係 A 類啊定係 B 類、因為個特徵咧 一樣 都好相似。咁所以圖像分類咧就應該要應用喺一啲特別嘅即係可能一啲比較專業嘅地方，係啦，或者真係喺個特徵上面咧有好唔同嘅地方。嗱、我舉啲例子俾大家知道，例如我哋通常咧動物、可能狗啦、 貓啦， 呢啲係有好明顯唔同嘅特徵噶嘛、通常你咁樣放落去一個 AI 模型去做分析嘅時候咧，就會準確一啲啦。啊，啱啱你都頭先都問我、狗都有分好多， 有咪後問嘅博士，有咪後問，我譬如 poodle 同呢個西摩咁樣都似嘅喎，係 啦， 分唔分到？ 我哋當然都會嘗試去分不同的類別，但是如果真的有些種類是很接近的時候，其實 AI 模型都可能有機會出錯、其實跟人差不多的俾你 分 兩張相， 我哋都分唔到噶。 係啦， 俾兩張相我。 另外，我再舉多個例子，之前有個學生咧去做嘅一啲題目嚟，其實幾好嘅。佢發現咧，原來咧白內障咧係有分四個唔同嘅程度、大家可以去搜集一下相關嘅圖片、你會發現咧，原來白內障唔同嘅程度，即係眼睛嘅影出嚟咧，係啲顏色又好唔同嘅。係、即係話你越嚴重嘅時候咧，就眼嗰個程度好唔同。係啦，咁、所以咧喺呢啲咁樣嘅情況去應。用圖像分離咧就非常好啦，我咪可以即刻可能攞隻眼睛去照一照個鏡頭，影張相舉例嚇，咁、我就可以判斷到你會唔會可能會唔會有白內障 啦， 甚至你個類別可能個程度去到邊啦，哇！我梗係要即刻可能去到呢個程度，一定要去睇醫生啦，要正視嗰個問題啦等等，咁呢啲亦都可以即係背後其實幫助到醫生嘗試去可能去找出一些人會不會有特別的需要，我哋 咁呢啲都 是 應用在一些比較好專的 係啦，通常 係咯， 係啦。之前我哋第一至第五節啦，之前我哋上堂咧就學好比較平常日常生活 一般啲嘅， 係啦，一般啲可能認下人啊，認下動物啊，認下過馬路啊等等。今次咧講圖像分類，通常就應用在頭先一些專項嘅類別。去做應用嘅時候有啲特別嘅用途。咁我哋當然亦都會根據你輸入嘅數據，就會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啦。咁呢個咧就係圖像分類一般嘅應用。 明白， 係啦。咁當然啦，去訓練個數據嘅時候咧，其實之前都講過啦，都係一啲機器學習嘅方法啦。我哋可能會將七成嘅數據攞嚟去做訓練咁樣，三成嘅數據咧攞嚟做測試嚇分析咁樣。咁一般個做法就當然我哋要定義好唔同嘅分類啦，然之後去訓練個模型啦，然之後咧就可能測試下個模型準唔準確啦。準確嘅有翻咁上下水平啦，咁我哋就攞去應用咯。咁呢啲一般就係圖像分類訓練嘅時候嗰個流程啦。 AI是不是它的學習速度都一樣的，即是不會有些蠢的 AI 這樣？ AI 的學習速度視乎你那個硬件，我們通常是用一些叫 GPU 這樣的硬件去做分析的、你越即是你越用得啱啦，假設你用得啱的情況下，你越多越快的個技術，咁你嗰個訓練嘅模型嘅速度應該就會更加快啦， 同埋又唔會唔記得個嗬， 係唔會 AI 馬小強唔會噶， 又 因為我哋人會唔記得啫嘛， 係啊，有啲學嘢慢啫嘛， 三分鐘嘅啫，係啊，之後佢冇思維嘅咁， 佢 train 完即係訓練完個模型之後咧，佢就唔會話唔記得嘅，佢又可 以 應用翻， 係啊， 不過如果你想再令到佢再智能化啲咧，你又要再訓練多次 upgrade 啲， 係咪啦？ 由頭到尾再訓練啊！ 虽然有一些技术令到件事不用由头到尾再做、不过你可以暂时先理解成你每次要再更新的模型、你都要 有些功夫好像手机要 upgrade 这样 差不多了、有些技术可以帮你好像、更新那就搞得定了，那你又有个新的模型 AI 都要训练 AI 都要训练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而且是你越准确是越难 好好啦，快到十一点半，我哋听完呢个歌翻嚟新闻报告，然后继续我哋今日嘅 AI BB 班。习惯吧，又收到你越难犹豫的，别说话，就请看看我动作动人。天外有人，抱歉，我是你在发问，请别费神，抱歉，要做正面气氛。Sweet girl， 有种火焰。 种甜蜜遗祸。我愿继续播，明月冷场思念我，连恭喜温馨洒在座。 好啦，新聞前咧有个小小嘅测验嘅， 系啦，咁啊， 今日不停测验啊， 图像分类就当然会可能训练下自己个 AI 模型啦。我都想每位同学咧喺休息之前咧，我哋都谂一谂啊，你会唔会想训练自己个 AI 模型咧？有冇啲咩例子你想应用咧、 有啊， 系啊，有啊，系嘛？咁依家就可以分享俾大家听下啦。 好。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早前宣布容许26个非技术或低技术工种都可以输入劳工。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陆仲雄话，政府事前冇咨询劳工界、劳雇会同立法会，感觉系行政霸道，做法不理想。陆仲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担心有雇主原本可以在本地招聘都刻意选择外劳，亦担心如果引入大量外劳会出现廉价劳工问题。对于有雇主说即使加薪都请不到人，陆仲雄说不少行业所谓加薪只是追回疫情期间的减薪，亦不是所有行业都有加薪。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同一節目說，本港勞動人口少了20多万人，相信16至17万屬低技術工人，又說公司難請人，原本的員工工作亦辛苦，容許這26個工種輸入勞工，希望給業界多一個選擇。港鐵將在下午召開記者會，公布鐵路資產管理及維修保養制度的全面檢討結果，當中包括報告詳情和提升建議。港鐵去年在將軍澳線和油麻地站事故後成立專家小組，全面檢討資產管理和維修保養制度。行政總裁金澤培上月曾經表示，港鐵會在多方面改善，包括改善維修規章制度，同時引入新科技和加強港鐵的分析能力等，完成報告後會提交政府。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愛麗舍宮和到訪的南韓總統尹錫月舉行會談，並共進工作午餐，雙方商定加深尖端產業的相關合作。 尹石月说，当前世界正面临不确定性和多重危机，在这个情况下，两国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尖端技术和未来战略产业领域。两人亦谈及地区安全局势，表示将积极支持乌克兰和平和重建。在北韩核问题上，马克龙说，法国将基于守护国际法的共同约定支援南韩。尹石月当日亦出席了国际展览局全体大会，为釜山申办2030世界博览会造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35点，跌371点，成交金额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4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7。跌3.5，腾讯控股338.8，跌11。腾讯最新是339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66.4，跌1.3。阿里巴巴85.3，跌3.05。药明生物37.2，跌1.55。美团是127.9元，跌4.4。比亚迪股份263.2，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3.92，跌0.2仙。美图公司3.29，升2毫。中国平安50.2，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41.65，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2，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511点，升122点。港金报1809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66美元，卖出193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丽景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来回方向近住葵涌交汇处的慢线需要封闭。另外在观塘的丽业街都有水管急修，去返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红桃道的慢线，以及在红桃道近住丽业街一段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黄竹坑道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郝德杰道向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溪乐园后后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好，继续上堂， 系啦，睇下大家有冇谂到啲咩有趣嘅， 梗系有啦， 你话， 你讲先啦，高材生， 犀利新招。 我呢如果要訓練我的 AI 呢、我就會訓練一個為 你小心 啲講嘢，小心啲講嘢啊， 為另一半改進烹飪技巧的 AI、 即係你的另一半需要改進係咩意思、 okay. 永遠都有進步的空間，應該咁樣講，係啦。不過利益申報我次次都吃曬嘅，係啦。 好，咁點 work 咁就影低佢每一次烹飪之後嗰個成品嚇，咁、有個圖像喺度啦。咁、如果我睇下。即系个技术去到边啦，可能输入埋个味道啊，或者咩啦，咁就总言之咧，越多数据咧，咁跟住咧就将呢啲数据咧俾晒 AI， 咁就睇下佢可以分析每一次即系有啲咩可以改进嘅，系啦，进步咗几多，或者有啲咩改进嘅地方，譬如粟米肉粒饭，今次嗰啲 粟米太少， 系啦，粟米太少，或者啲猪肉窿咗嘅，或者佢买咗嚿臭嘅猪肉都照掉落去嘅，咁样 呢 啲 系真事啊， 系个 show me 饭系啦，咁啊有啲乜嘢可以改进呢？咁样又或者系如果佢炒咗碟菜心出嚟系黄晒嘅，系啦，或者有啲草皮草青嘅味道嘅，都系真事， 好似真实例子咁样嘅讲到。 咁啊，冇事嘅，冇事。呢个时间佢冇听紧， 重温噶嘛傻仔， 唔好叫佢听。咁就系啦，可以有啲咩改进咁样。 但系同学，你头先讲嗰样嘢咧，我都系可以，不过咧要加多一样嘢，就系咧。佢每次嘅份量啦，烹調嘅 procedure 啦，做咗啲乜嘢？ 都要輸入埋。 你淨係影張相咧，其實咁係失敗啊！但係點解會失敗咧？係咪啊？係 啊，繼昌同學正正係講咗我想俾嗰個。 你要入埋嗰個，因為佢要學你今次點解失敗？我原來咧太耐，或者買咗臭豬肉咁樣，即係咁咯。 因為咧，我哋去做一啲新嘅 AI 模型，或者做一啲新嘅科技，你有目標啊嘛？你頭先講過都有講個目標，你想個烹藝 改進 去到咩地步？ 係啊，如果你淨係用佢做完嗰个完成品咧。好难嘅， 即系我要将一啲成功嘅 show me your 啦饭嘅数据都输入埋入去。 我会提议咁样嘅，我会提议直头装个镜头影住佢成个 系啊 过程， 系啊 系啦，哦甚至可以 AI 分析到佢将会煮一个乜嘢嘅餸， 系 喺佢煮嘅过程中已经提佢啦， 已经提埋我， 太多盐，太多盐。 哇，甚至可能会唔会做到？嗱，我都唔系煮嘢食高手，但系会唔会做到？如果佢真系做错一个步骤，会唔会即刻有啲嘢可以修正到咧？系咪啊？咁你每餐饭就真系食得开心啦！ 哦，哇，咁咪要好多数据， 好多数据， 好多数据， 但系你入咗之后，你又唔使烦， 系啦， 辛苦一次啫噃， 令到一个唔系好识煮嘢食嘅人， 你话噶咋？佢冇话佢唔识煮嘢食， 我食晒噶，我食晒， 唔系针对你个 case 讲嘅， 系啦。 OK， 好，多谢。 听下其他例子。 咁咧，其实咧，我想咧，即系有句说话叫做唔系你肚里边嘅虫啊嘛，我想 AI 做我肚里边嘅虫，每一日咧，我翻屋企，只要我摸唔同部分自己吓，摸自己唔同嘅部分咧，佢就帮我做一样 order 啦。例如话我热，我摸我额头，佢帮我开冷气啦咁样。我肚饿，我摸我肚腩，佢即刻咧就唔知点样煮嘢食啊，或者系喺厨房弹开一个雪柜有啲嘢食啦，或者我摸 pat pat 咁样，佢即刻开厕所眼灯啦，因为我知道我要开嚟啦咁样。即系总之我每一个indicator 咧系代表住我有一个嘅生理或者系需要嘅咁样，得唔得啊，老师？ 嗱，我会咁样睇啊，其实你又想要一个 AI 嘅助手吓，我觉得再智能化一啲咧，就唔需要话记住你揿边一个身体嘅部位就 讲嘢得啦嘛， 系啦，因为其实呢啲系一啲程序啊， 因为你今日教图像啊嘛，图像 嗱未必一定话同图像有关，我觉得可以再智能化一啲。点解咧？因为你揿自己身体部位，哇！你如果日后你有500个。甚至50000个步骤，你咪会揿错咯， 系错系啊， 咁样我有啲担心啊，你突然之间咧，冷气又熄咗啊， 电视机又坏埋， 系啊，系啦，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嗱，最合理我或者我见到而家一啲 AI 嘅例子，其实系智能家居嘅例子吓，甚至你可能将会翻到屋企嘅时候，个冷气 开定 个 冷气，系啊， 识得开定啊，等等咁样啊，其实呢啲亦都可以俾 AI 去分析多啲你嘅生活习惯啊，然之后配合啲， 其实系咪而家？应该有噶啦， 其实都有噶啦， 系咪？ 开冷气咁佢就开冷气。 系啦，不过咧，当然通常呢一啲家具咧、家电咧又贵啲啦，又可能你要慢慢转，有好多配置你要去买啦，唔系话即系买一两个翻嚟就用到。咁我估计又系将来又系慢慢发展，就越嚟越多。 系咪？但我怀疑咧，如果用声音嘅话，如果我嗰日双峰咳咧，佢唔会认得，佢就开唔到冷气俾我噶啦。会唔会有呢？ 咁你咪入多几个资料嘅就系我双峰嘅时候我系咁嘅声，系咪啊？我嘅时候嘅话就系咁嘅声， 通常设计呢啲程式嘅人咧，都会帮你谂定噶啦。如果真系嗰一刻揿唔到嘅时候，咁你咪用翻原始嘅方法去控制咯， 用手揿啦， 系。 Manual。 好，例如同学有冇谂到？ 有，我就系一个择偶配对嘅喺模式嘅训练，咁就会用呢个图像分析嘅，就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男人啦，咁啊就系会话俾佢听嘅，就系呢啲就系好嘅男人啦。 你中意嘅类型， 我中意嘅类型啦，呢啲系坏嘅男人啦。 有得 从我以前嘅历史里面有得睇，有得睇啊，系啦，咁亦都可以输入你自己喜欢嘅嘢，譬如可能系高噶啦、矮噶啦，又或者系个皮肤系咩颜色啦，又或者系啲头发啦，点样点样，咁跟住咧就最从而嘅话就系可以嘅，就系帮你做呢个配对咯。 但系好男人坏男人 AI 学唔到噶，点知边个好男人坏男人？ 啊，呢个真系我 都我训练佢噶嘛， 好难判断啊，我都觉得 你明唔明啊？即系马小强系一个坏男人咁，咁但系下一个好似马小强咁嘅样，或者一个好男人咧，即系唔能够用个样判断噶， 系咪真系有样睇咧？ 有样睇噶， 我认为好肯定。 唔系我就因为我用我自己以前嘅识落嘅，我一 例如同学的择偶 AI model， 因为防我噶嘛，你话嗰个 AI 个训练个模式系我， 即系 见到 呢啲人咧，避开佢啦， 系啦，佢叫我避开佢啫，系啦，冇错。 咁如果咁样听就都可行嘅，都有趣嘅。不过当然有冇人用，或者可能净系 for 你自己用。 我不能够用，唔系 for 自己嘅咩？你讲紧呢个 啱嘅。都系嘅， 但系唔系喎。嗱，我将佢改少少。嗱，好坏咧就即系个人嘅好坏好难睇啦。但系健康嘅好坏或者会容易睇啲，由面色啊，系咪浮肿啊，行路嘅姿势啊，等等等等。咁甚至佢饮食习惯，咁啊将譬如呢个 A 男人佢嘅样啦，佢饮食习惯啦，甚至家族有冇病咧入晒落去，咁会唔会好啲咧？即系 都 OK 啊，听落都好啊，系咪可以接驳翻头先煮嘢食嗰个 concept 就系可以煲定啲靓汤俾佢今日见佢面青。听清啊，整啲好 呢完全违反我自己谂住， 或者一路观察住佢烹饪嘅过程，就叫你今晚唔好翻屋企食， 或者今日你有啲热气啊，唔好食咁辣。 佢直头帮你打定电话话俾佢听， 唔翻嚟食饭， 唔 翻 嚟唔使煮我饭啊。 好，咁我不如交俾 Ivy 落下一个题目咯。 好。 咁咧，我哋要讲下 AI 嘅局限性或者佢嘅限制。譬如好似头先讲智能家居嘅例子咧，其实我上网睇过一段片，就系佢用声控嘅。咁嗰个技术公司就好衰啦，唔记得set 一啲临时，如果即系危急嘅状况点算啊？因为嗰日就剥咗牙，咁剥牙系讲唔到嘢噶嘛，系啊。跟住咧，因为嗰个系一个应该系美国嘅公司嚟嘅，就用英文嘅。佢开门咧。就講唔到啦，就永遠入唔到屋企度門啦。跟住咧，但係咧，係啦，佢就開曬屋企嘅其他設施，即係佢聽唔到個 door 嗰個字。係啦，咁譬如嗱，呢啲情況咧，咪就係一啲叫局限性咯。所以嗰啲公司咧，就一定要 set 一啲，譬如嗱，如果我 仲有喎，對唔住啊，小師妹，佢要認得佢把聲喎。例如話有兩個人把聲好似嘅，咁嗰個人 咪可以偷偷入嚟教。 係啦，咁佢又講翻開門，咁咪入到去咯。 係啊，所以要 set 一啲唔同嘅限制，或者係譬如嗱，除咗認聲之外，我要計咁多個掣，或者認埋我個人樣兩個符合先可以開到門。 即係雙重嘅認證。 咁同埋咧，其實咧有另外一個因素就係有，譬如 AI 係好取決於佢嘅訓練數據。頭先例如同學話啦。佢對好男人有個標準，對於壞男人有個標準，但係呢個標準其實只係你個人嘅標準，係啦。咁咧，其實如果你訓練呢個 model 咧，就係唔係好適合所有普羅大眾去用啦，因為每個人對於好嘅標準，可能你覺得馬小強係好好嘅， 唔會， 唔會一定唔會。 我諗我哋三個嘅標準 都唔會，係 普世價值啊。 系啦，咁样就会好取决你嘅训练数据啦。系啦，可能唔系嘅，你觉得佢好衰嘅，但系总有啲人会觉得佢好好嘅， 系 啦， 大把， 系啦。 咁呢个系价值上面嘅嘢，我即系 AI 就唔可以分享。 系啦，同埋咧，其实佢如果佢当时测试嘅数据同佢训练嘅数据有啲唔同啦，譬如啦个背景颜色又唔一样啦，或者你屋企嘅某啲物件移咗位啦等等咧，其实都会影响到佢最后嗰个准程度嘅。所以其实 AI 到底是不是 100% 最好啊，或者 AI 是不是没有偏见呢，其实是不是的。AI 都会受到它的训练数据啦去影响的。譬如啦，如果我喜欢多些我家的东西，只是训练我家的东西。但是呢咁佢咪變咗一個 tailor make for 你屋企嘅設施， 啊、 就唔可以放落其他屋企啦。咁嗰個技術難度就會高好多咯。除非咧你自己咁有能力，可以整一個全部 AI 都係屬於我自己嘅，買起曬呢間公司，咁就唔同講法啦。 但智能家居其實而家都係 for tailor made for 你自己屋企嘅啫嘛，你家居上面嗰啲嘢嘅話，其實都 你都要加入少少嘅訓練元素嘅，即係譬如你要通知佢，譬如你每人都可能有唔同嘅 setting， 就可能即係你嘅温度要幾多佢先開冷氣嘅。咁呢啲少少嘅 setting 你就可以自己去教嘅，但係 general 嘅嘢係一模一樣嘅。 明白。 會唔會有一日即係每人出街都會有即係自己一隻AI 小精靈咁樣，即係嗰隻精靈就係全全 tailor made 係服侍我嘅咁。 即係你個助手咯。 係啦，知道我知道曬我啲 preference 啊，知道曬我啲喜好啊，生活習慣啊，又或者身體狀況啊咁樣去。 其實呢個係好好嘅諗法，例如咧佢代咗一身啦。佢会提佢天气开始热啦，天气开始热啦，温度已经上升咗一度啦。譬如你要剥咗你嗰件外套啦， 系啦 系啦系啦。 其实会唔会其实而家已经有咧？不过喺我哋嘅手机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 app 噶嘛。譬如可能有啲嘅就系讲你嘅健康嘅，譬如好可能嘅就系你无端端有啲异常嘅posture， 佢会提你嘅就系话，使唔使帮你call 999咧？有唔同嘅嘢噶嘛，有睡眠啊，又有好多嘢嘅监测噶嘛。其实只不过 而家已经有好多系啦，而家可能你哋讲嘅嘢就系将一个好多唔同嘅功能集埋咗，做一个真系你所谓嘅 assistant 啊，或者一个宠物咯。咁其实未来系真系会有呢个可能性嘅，但系都需要一啲时间咯。仲系 我记得嗰阵时咧揸一架车咧，咁佢有嗰啲叫做提示啦，咁样佢就会提你前边五十公里，前边五十公里。即系如果你架车系超过咗咧，佢就会提你慢速慢速，即系咁样。但系有时太多呢啲提示，我觉得好烦咯。好似一个不停同你讲道理嘅， 系啊，佢会不断重复咁样。提你咯，因为佢唔知佢惊你啊，真系冲过咗啦，咁个危险嗰个可能嚟咯。 我有时会叫佢唔好嘈， 咁有冇效果啊？ 你有冇 将把声 set 做加音歌？ 系啊， 好 烦。 有时佢提示系错噶，佢叫我转右嗰个点转啊？前边你都会同佢讲噶。 有时嗰啲错噶，因为佢 有错噶。 嗱呢个正正系我哋想讲嘅地方啦，就系因为 AI 佢有局限性，佢有偏见。尤其你头先讲嗰个例子就好严重啦。如果我哋真係好過分依賴， 懸崖嚟嘅咯，咁啊仲直佢， 係啊，真係佢做錯一個決定，又影響到你做錯一個決定嘅時候咧，就可能好危險，係啦，咁啊，所以大家喺 在用这些 AI 技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都要留意一下、首先那个技术、成不成熟啦、或者他做的决定、那个影响性有多大呢、去判断、 明白、好。 讲到这个图像分类的话其实都还有些东西可以大家补充一点。 好啦，咁我問多一條小問題啦。咁我哋曾經講過啦，AI 係用一個電腦視覺啦。咁、其實佢眼中睇到嘅嘢唔係一個人嚟㗎，佢只係一啲顏色啊、數字等等。係啦。咁如果佢分辨黑人同埋白人嘅準程度，會唔會有唔同呢？ 睇下有幾黑咯， 嗰張相 咩叫睇下有幾黑？ 因為佢如果好明顯係黑到黑蚊蚊嘅，咁同 咁即係佢係咪色分曬黑咗咯？定係半身黑嗰啲啊？ 因為黑人除咗皮膚頭髮都唔同啲㗎嘛。 定佢係會用一啲 Pantone 一啲數字去分析咧？ 其實係數字嚟嘅， 其實係好在乎頭先我哋所講嘅訓練數據。咁、如果啦，佢訓練數據嘅時候咧、可能佢係一間白人嘅公司，咁、佢當然會訓練多啲自己種族嗰啲嘅資料啦。但其實呢、這個都會引申咗一個種族問題啦，或者性別問題。譬如啦，就好似我哋傳統思想，護士多數係女仔嚟嘅，咁、所以我訓練嗰個 AI 模型都將護士放曬一啲女仔嘅相。咁、當我放一個男性嘅相落去，佢咪真係一個男護士係啦，就會覺得佢係一個錯誤咯。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一個。AI 我哋叫做偏见咯， 咁我哋减除个偏见咪得咯，我哋入埋男仔相咪得咯，即系输入嘅时候。 系啦，所以你就要谂清楚到底其实呢个工作啦，系咪只有一个性别可以做咧，定系其实男女平等嘅咩都得嘅？反而用一啲其他嘅特质，譬如佢有着护士嗰个袍嘅、就可以系一个护士等等去训练咯。 就唔系单纯地用一啲图像， 又或者个就系性别。 同埋我补充一点咧，有时我哋通常咧，我哋系使用者嚟嘅啫嘛，我哋唔系即系训练 AI 模型嗰个人。就算你话啊，头先我哋明知有我嗰个护士同女士嗰个问题啦。如果他训练那个模型他已经训练了那你不是说你想去加些相片下去就做到 的 其实都要可能要技术公司重新再训练 过即是在他们那边 想不想洗了那旧有回忆的记忆先即是洗了他之前 应该 最好就是一个重新再训练一个 AI 模型是真是可能男女的相可能平均一 点 的等等这样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又或者可能有些特征是我们加重一些比分的例如有頂帽啊，或者有個肩袍啊，視乎翻嗰個實際情況啦嚇。咁呢啲都係一啲可以解決到嘅嗰個方法。不過我哋作為使用者係好難知道啊，即係通常一啲供應商都係直接俾個 AI 模型你就去 用啦， 依賴去用啦嚇咁樣。但你自己根本我哋提你啫，但係你唔用過，你都唔知道可能有呢個偏見嘅問題。咁你就真係要自己小心啲啦。 咁頭先小師妹問嗰個黑人同白人，我 AI 識唔識分㗎？其實我諗下又係會點識分嘛？譬如好啦，黑人白人都大啲啊個分別。譬如話我哋香港人啊嘛，同呢、這個 日本人 咁樣。甚至韓國人都係好似喎， 係啊，其實而家嘅技術係比較難去分，好容易有錯誤咯， 係 啦，因為你我哋嘅膚色係一樣噶嘛，咁你唔會有啲咩特別嘅身體特徵，譬如我唔會話香港人就會靚仔啲、靚女啲噶嘛，唔可以咁樣分噶嘛，所以咧對於現時嘅 AI 技術係比較難做到嘅， 係啦。但語言就得啦，我諗係咪咧？ 係啦，語言就得啦。 係啦，即係佢講 嘢，可能識聽潮州話啊，可能識聽日本啊咁等等。 但 AI 學唔學到語言嘅咧？ 可以啊，可以啊。 佢分辨到嘅，即係我講廣東話， 亦都可以幫你做一個翻譯咯。即係譬如我去到日本旅行，咁我唔識講日文，我完全唔識講嘅，咁我就可以帶住一個 AI， 就帶住一個電話啦，跟住即時幫我做翻譯，再讀翻出嚟。譬如我要揾廁所喺邊度嘅，等等咯。 兩位老師其實都想分享一下，我最近睇咗有一個咧好得意嘅，佢就用一啲女仔嚟去作為一個嘅就係 AI。咁譬如可能嘅就係各個唔同地方嘅女仔嗰有啲咩嘅特色咧？譬如我可能講緊嘅就係香港嘅，咁佢就輸入咗就100张。香港的女仔佢哋嘅相，可能日本嘅佢就输入咗嘅100张唔同嘅就是、日本嘅女仔嘅相，跟住佢就 gen 出嚟嘅时候嗰啲相嘅话咧，嗰啲样啊、style 啊、着嘅衫啊，完全唔同嘅、哦，系啊，佢哋就会因应住嘅就系嗰啲佢有啲唔同嘅特质咯。你真系会见到嘅就系香港嘅女仔嗰张相嘅话，短头发嘅个人会比较系利落一啲嘅，又或者系会比较sharp 一啲同埋 smart 一啲嘅。咁但系唔系话代表其他嗰啲唔系，而系佢就个日本嗰啲真系你会见到佢着嘅衫佢会唔同咧，同一个可能比较温柔啲嘅感觉、哦。 系啊，嗰啲图像去， 图像系咪？系咪就系佢俾嗰啲数据佢，佢就可以得到呢啲？呢系咩嚟？ 我了解就应该系一啲新程式 AI 嘅技术 咁佢可能背後你輸入嘅時候都有啲類別輸入咗啦，嚇、即係可能你分咗香港嘅類別，可能分咗日本嘅類別。不過咧，你可能再用呢個技術，我聽落啊，就應該似係再生成一啲新嘅圖片嘅時候， 冇錯冇錯， 係啦，咁佢就可以根據你輸入唔同嘅類別去製造一啲新嘅相俾你咯。咁、我諗我哋遲啲又可以討論一下呢一個話題啊。 但係阿Joy講嗰樣嘢，我有個懷疑啦。譬如如果佢揀係100張啊，譬如男仔咁啊，張張都係馬小強啊，或者馬小強細個啊，馬小強翻工啊，我亂講啊，即係揀啲最冇咁靚仔啦，冇咁靚仔嘅相，咁咪拉低咗成個出嚟個感覺咯。 咁啊，就請你將呢個類別成為馬小強類別就好， 就唔好 成香港男性類別啦。 調翻轉，如果張張都用最靚仔嘅擺落去，咁出嚟哇，香港哥個樣咪好掂咯。 咁就有少少自欺欺人。 是不是即是你揀相嗰個過揀代表啊都重要㗎嘛。 係呀當然啦。 係 呀。 OK, 明白晒好唔該晒。好啦我哋下個禮拜繼續上 AI Baby 班。 今日我哋滿唔滿分啊 滿分滿分。 係呀。阿姨小妹師妹我哋 OK 呀、可。 80分啦、 啊。多謝呀、 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渐渐散染泪想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老到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华仔嘅呢一首慢慢啊，慢慢咯、好快咯，去到十二点咯。可以天气几好生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嘅。听完呢个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系、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咧！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今日我哋咧最曳嗰个冇分落， 好开心啊！今 日，哎呀，我插班生、啊， 有个小欣欣啊， 靓仔噶，日仔， 系啊，靓仔啊， 系啊，有啲乜节目咧，热仔靓仔， 靓仔， 应该要应该要热仔啊嘛， 先揭倾卡唔好。 我閃字唔咩結合，係啦，閃字唔咩 身體唔係咁健康， 係啦， 成日要著多件褸啊， 係喎，有閃字唔咩結合，另外一隻到咩口效啊？ 咩話？ 我話另外嗰個都唔係好好啊。 哦，係啊，係啊， 係啊，小羊妹都唔係好噶， 冇錯， 小羊妹成日胃痛啊嘛， 同埋佢有時行幾步都會 跌。哦，本身嗰個就唔係佢，本身佢係另外嗰個，係啦， 我係個小馬馬， 東東公嗰個， 小馬馬， 係空間感唔好， 冇錯，空間感唔好，冇錯啦，就左腳棘右腳嘅， 左腳棘右腳， 好啦。我想问一问高材生是哪度乡下？ 我是潮州啊，好似是 潮州人喎， 好似系。 阿东妖茂诶，左边 隔件冷啊，我净系识。 妖茂识 竹， 识 竹， 识竹， 识竹， 食 竹啊，妹食妹啊， 只妹只家， 妹妹唔系竹啊， 定系饮茶？ 而家咩有讲咩？咩有讲咩？ 唔要讲。 用我， 佢个样无奈。 哎呀，潮州人嚟噶， 即系格格啫，系啊。但系其实真系冇乜翻过，冇翻过去啦。 有冇感觉上我就潮州好多老汉啊？ 有。 咁你屋企冇人讲呢啲 潮州话？讲嘢好大声噶系嘛？ 我爸会同佢啲家姐讲咯，但系好少见到佢哋。 哦，咁即系如果你第时啲仔女更加唔识啦， 应该都唔识啊。 哦，系啊，真系噶。 咁会唔会就系潮州嘅嘢食你哋会有咧？譬如可能真系会食粥嘅，会饮功。 潮州打冷会出去食咯， 即系你屋企唔会煮呢啲嘢噶， 冇啊， 咁就呃人噶咯系嘛， 纯粹系个名，即系你咪小学手册嗰度咧，你要 籍贯 啦， 嗰 个潮州咁。 但系我点下讲完啊，正听科识嘅老同事，即系可能你有啲餐厅，你系叫标榜系客家话嘅，客家嘅嘢食嘅客家菜嘅，你真系有啲嘢我会食噶，譬如可能佢讲紧嗰啲咩盐焗鸡啊，屋企系会整噶，即系我嘅意思就 系 话你潮州， 我记得 冇错系啦。梅菜豬肉啊，或者豬肉撥啊，呢啲咁嘅嘢嘅話，係真係有喎。佢餐廳有嘅時候，我哋屋企都會煮嘅。 真係要成傳落去㗎。係 啊， 如果你譬如話，我好似我又係咁嘅寫，籍貫係咩順德咁，我冇翻過去啦，唔識講順德話啦，咁又冇。 順德有啲咩食啊？ 我唔知啊， 係咪嗰啲魚啊嗰啲啊，即係啲 羊嗰啲魚啊，係咪 啊？我唔知。 係咯，即係真係純粹寫學生手冊嘅啫。 係啊，寫學生手冊。 哦，即係你屋企係完全係冇呢啲咁樣嘅，冇呢啲。哎呀，好慘啊！咁啊，即係得個條。潮州咁樣， 我淨係純粹知啊，係嚟自潮州。咁有時咧，我聽到啲親戚咧都好，哇，嫁咗幾十年翻去啊，依家好新啊，啲嘢好靚啊，咁樣咯。但係other than that就真係冇乜。 哦，好啦，咁啊，同阿高材生啊傾完偈之後啦，咁啊當然啦，有時有啲嘢嘅話咧，大家都一樣嘅。可能嚟咗香港嗰度住，又或者嚟咗呢一度之後咧，好多時候都會跟翻就係大家嘅啲傳統啦。有時有啲嘢嘅傳統嘅話，就真係洗唔甩嘅。嚟緊嘅係乜嘢節啦？ 端午節。食粽撐龍船 係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嘅話咧，原來喺端午節嘅話你都會做嘅。咁我想問一下嘅就係大家，除咗你話真係會賽龍奪錦啦，以前有得轉播嘅，係有得睇嘅， 而家冇咩？ 而家有冇電視有得睇咩？仲 有 咩？ 有 龍艇、鳳艇啊嘛，係咪啊？ 反而我係身邊多咗朋友去參加添，係啊，真係去嗰啲賽艇隊係啊，係。 佢用咩公司名義啊？ 公司又有啦，教會又有啦。 可唔可以自己報只報一隻艇啊？風騷艇咁得唔得？ 我 你夠唔夠人啊？ 係咯，唔夠人。 要幾多粉絲可以？ 佢哋操得好辛苦，我見。 係啊， 其實曬到黑， 其實好辛苦。 係啊， 我想講嘅就唔係咁簡單嘅，同埋嘅就係話嘅打鼓嗰人好重要嘅。係啦，你就係要聽。听佢嘅个鼓声嘅话，要睇晒佢嘅。 系啊， 嗰时候其实有套电影都有拍过啦， 叶刘 大 叔 嘛，系啊。咁其实你话即系讲开话呢啲咁样嘅，就 系 端午节嘅时候你会做嘅嘢啦。咁啊，可能食粽啦，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去撑呢个龙舟啦，跟住我哋有龙舟水啦，同埋有冇听过有一个叫做午时水啊？ 午时水 系啦， 系饮嘅定系 肥仔水？ 饮又得，有啲浸又得，又或者就系嗱，讲紧午时水嘅话咧，就喺呢个龙。农历嘅五月五号就系呢个端午节啦，咁其实咧有喺度讲紧嘅就系有啲嘅时辰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咧就系阳气好盛嘅，咁咧就系话听闻啦吓，喺啲五月五号嗰日当日嘅朝头早嘅十一点钟，去到晏昼嘅一点钟呢一个时辰里面嘅话咧，如果你喺一啲嘅就系干净嘅地方，譬如可能系井啊，又或者有啲河流啊咁样去滗一啲水嘅话咧，你可以称嗰啲叫做午时水，咁就系阳气非常之盛嘅。呢啲都系傳統嚟嘅，咁有啲人會揾嚟做乜嘢咧？裝完之後嘅話，可能揾嚟煲咗水之後嘅話，揾嚟咧就係煲就沖沖茶啦，咁啊叫做午時茶啦。另外就有一啲嘅方法咧，就係唔同嘅鄉村咧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就用呢個午時水咧去浸住啲銀仔。咁至於有幾多個咧，我冇記錯，好似係浸住十二個，浸住唔同嘅就十二個嘅銀仔嘅話咧，跟住就擺喺你屋企嘅財位嗰度。聽講咁樣嘅話咧，可以幫你招財嘅，係啦，你哋完全冇。冇听过啊！ 我 冇 听过， 但系今时今日我谂一般人都唔敢喺立院喺河流啊溪涧攞水饮噶啦， 咁 我 谂系 井 咯， 井咯， 井或者好啲嘅， 惊惊地噶嘛，唔知跌咗啲咩。 又咁 样 嘅，咁当然你话若果再新潮啲嘅话，你可以用你自己啲开嘅水 喉水啊嘛， 水喉水，但系就喺头。 頭先我所講嘅就係喺你端午節嘅朝頭早11点到晏晝1点钟，喺午時嘅時辰嗰度咧，就喺嗰陣時候攞，咁就為之叫做午時水啦。 即係飲又得，浸又得。 冇錯，外敷內服都得。 自己浸咧會點 自己浸完之後，我自己浸完之後，好似聽講係可以即係有病就醫病， 冇 事就補身。 補身咗， 浸一浸舒筋活絡。 係啊， 係啦。嗱咁啊，除咗午時水之外嘅話咧，仲有另外嘅一個嘅就係有冇聽過嘅就叫立蛋啊？ 有立蛋有 立蛋。咁啊，有人有講過啦，就係話立蛋咧呢一個咁嘅傳統嘅話咧，就喺呢個立春嗰日就會做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嘅，係應該係喺咧你喺呢個5月5号就係端午節嗰日叫做嘅。咁啊呢一個咧同樣又係啦，喺我頭先講嘅嗰個時辰裡面咧，就係11点朝頭早至到晏晝1点钟。咁咧就係話因為嗰陣時候咧就係陽氣係最盛嘅，你就將一個雞蛋如果細路仔玩嘅比較多啊，將佢就凍高佢啦。如果佢真係可以企得起身嘅話咧，就為之你全年都會運氣好好。當然有時係做唔到嘅，佢哋就係話 生定熟啊？ 生嘅蛋，生嘅蛋係啦，一隻雞蛋。咁其實你又擺喺度嘅話，咁嗰只熟會唔會比較容易啲企喺度啊？ 我唔知我其實冇試過。 但生你可能你一大力啲就已經。 我聽過有一個咧，唔係方法，因為我覺得有少少出謀招嘅。 嗯， 揾支針仔吉穿佢，等佢漏曬啲黃，佢就企到噶啦。咁樣。 嗰啲係咪整復活蛋嘅方法嚟噶？ 我唔知啊。 係啊，因為你復活蛋嘅話，你咪會要去尋寶嘅。係啊，啲人就要將嗰啲 蛋殼， 你就要個蛋殼，跟住咧你就要畫啲花喺出邊噶嘛。個做法就係咁樣噶咯，你就要用一支針吉穿佢之後，你將佢裡面啲蛋黃同埋蛋白漏曬佢，跟住你先至去做呢樣嘢咁咯。咁咯，所以其實都幾得意啊嚇。咁啊，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嘅话咧，仲有咁就因为咧喺五月五号嗰一日咧，听讲啊，亦都有好多嗰啲，譬如可能系蛇虫鼠蚁咧，佢哋会爬晒出嚟嘅。 系系。 咁所以咧就系啲细路仔，你有冇听讲过？佢哋要着一啲咧有老虎嘅衫，又或者系有老虎嘅鞋，或者系嗰啲又话或者系嗰啲帽咧，戴咗之后嘅话咧，咁就系会吓走嗰啲蛇虫鼠蚁嘅。 今日好似民间传奇啊！ 我冇办法啊，因为今日我有高材生喺度啊， 我民间传奇啊，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大家。家就話知唔知道其實有好多呢一啲嘅嘢，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話，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食粽啊，又或者係即係要去撐龍舟啊，遊龍舟水之外，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㗎。 其實我諗而家咧，香港新一代咧，唔好話咩龍舟有啲都未睇過，分分鐘 係冇錯。咁當然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有午時水啦，甚至乎嘅就係去飲呢一個叫做紅黃酒啦，都係一樣嘅。當然有好多種唔同嘅藥草，可能將佢浸埋之後嘅話咧，就一齊飲嘅話， 紅黃酒。咁咪同白蛇传有关系噶？ 系，好似系， 好似系， 佢里面好似系有一个选段系有饮红黄酒， 跟住佢变翻蛇噶嘛，饮咗之后， 一饮咗之后嘅话咧就会现形啦。 系啊，因为佢想试啊，你老婆其实系蛇嚟嘅，你唔信啊？你俾红黄酒佢饮啦，饮完即刻变翻蛇。 冇错，呢个就系红黄酒啦。咁另外仲有话讲紧有咁多蛇虫鼠蚁嘅话咧，我哋有好多时候咧，你以前冇咁方便噶嘛，可能有啲咩电子蚊香啊，或者啲咩嘢噶嘛。咁仲埋咧就另外有一个嘅方法咧，就会搵啲咩嘢咧，可能搵一啲比较味道重嘅香草，将佢咧就整一个香。包挂喺你自己嘅身度，甚至乎佢就系你嘅屋企个门口嗰度咧，你要挂一啲嘢啦，搵嚟辟邪，系啦， 即系用啲味辟走佢， 用嗰啲味去辟邪。佢就话即系可能啲蛇虫鼠蚁又会惊啦，又或者系嗰啲即系狐狸精啊，嗰啲妖啊、妖魔鬼怪啊都会惊嘅。咁嗰种你要挂喺你自己个门口嗰啲叫做菖蒲，系啦，菖蒲咧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你新年嘅时候其实有时咧你都会买到嘅，一条条好长嘅绿色嘅，好似葱咁样。咁你搵嚟煲水嘅，咁但系如果你好大阵味嘅，其实嗰阵味几清香嘅，咁啊等等嘅话咧，头先我想以上所讲嘅都系端午节嘅，就唔同嘅地方嘅时候，佢哋会搵嚟庆祝嘅。 其实咧，老师啊，如果住喺郊外咧，真系啊有蛇噶嘛。我记得嗰阵时咧住郊外一个村屋啦，咁样见我有青竹蛇喺屋企附近出现，咁我就可惊啦，系咪先？青竹蛇会有毒噶嘛？咁我就问咗人之后咧，人教我喺屋企附近咧围住沈硫磺。 但硫磺都好大陣味噶喎，係嘛？ 咁但係你驚蛇多啲咯，係啊。 但係就小心啲咯。若果你真係有嗰啲小動物嘅話，因為佢哋會舐嘅話，其實佢係毒性好高嘅嘢，黃色噶嘛，硫磺係係啊，冇錯。咁所以就要小心啦。好啦，講咗有咁多有關嘅就端午節啦。咁啊，頭先咧我哋亦都有講咗有好多嘢，而家咧就同大家講客家話究竟點講咧？請準備啦噃。好啦，今日我哋要講緊就端午節嘅話，端午節客家話點講啊？ 端午節 錯。 端午节， 其实我而家呢时候好怀念小强， 即系 佢 有時佢撞一撞佢會中㗎，係啦，係擋五隻， 差唔多啦， 係啦，擋五隻就係係啦，擋五隻，我哋歌隻啊嚇，擋五隻。咁啊，端午節嘅話，我哋會食乜嘢啊？ 粽。 点讲啊？ 粽， 食粽， 食 系啦，食粽， 食粽， 粽咧就系话食食粽，即系好似食粽咁啊，食粽啊，食粽，食粽嘅话咧，当然亦都有咸肉粽同埋有碱水粽啦。 系 咸肉粽同埋碱水粽， 好啊，好难啊。 系啦， 咸 诶呢个呢个唔系嘅，呢个唔系嘅，系啦，呢个延伸阅读嚟嘅啫。系啦，我讲嗰个就第一个就端午节啦，端午节，第二个就系食粽。系啦，就系食粽啦。好啦，仲有除咗呢个食粽之外嘅话，我哋仲要啲乜嘢啊？我哋要有爬龙船啦。爬龙船点讲啊？ 爬龙爬龙舟， 爬龙船， 爬 龙船系啦，就系爬龙船啦。 船啊， 龙船， 龙船 系啦。我哋唔讲龙舟嘅，我哋讲龙船，爬龙船。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喺朝头早嘅十一点到啦，晏昼一点钟，我哋可以做一啲咩嘢，可以祈求一年嘅好运啦，就系。立蛋啊，系咪？立蛋嘅话咧，我哋唔系讲蛋嘅，我哋系讲鸡春。 鸡春 系啦，鸡春即系 粒 鸡春， 粒 系啦，粒鸡春系啦，都有摊嘅。但系通常我哋会讲嘅就系话鸡春，你一讲就知道嘅就系鸡蛋啦，吓粒鸡春。好啦，头先仲有讲到嘅就系话咧，喺十一点到呢一点，我仲可以攞啲乜嘢啊？搵嚟冲茶。 五时岁 呢个系有少少相似嘅吓。五时岁，咁大家亦都可以尝试下啦，话你浸住啲银仔嘅话，你祈求财运好啲嘅。另外仲有啦，就系除咗话呢诶爬完龙舟之后嘅话，大家会跳落去游 龙舟水， 摇龙舟啊啊，因为简单啲啦，好冇游水啦，系嘛 摇水。 摇水 系啦，游龙舟水就系摇水，嗰就系游水啦。好啦，咁啊，亦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嗰日咧，点解要扎啲粽你掉落去嗰啲水嗰度嘅话，冇错就系纪念屈原呢位爱国诗人嘅。点讲啊？ 屈原， 屈原， 屈原，系啦，佢就系屈原啦，系啦。 赢 嗯得唔得？好啦，咁去到第八个咯。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除咗我哋可以饮呢个午时茶之外嘅话，我哋可以饮红黄酒，系啦， 红黄酒 错，红黄酒 红 系啦，红黄酒饮红黄酒。 黄 椒 系啦，黄酒就系黄椒，系啦，英雄就系演雄吓，咁所以你就红黄酒就系雄黄椒，系啦，去到第九个咯噃，系啦，好难啊， 死啦， 好啦，头先我哋话要挂一啲叫做菖蒲嘅嘢，菖蒲点讲啊？ 菖蒲， 菖蒲， 菖 蒲， 菖 蒲，系啦，呢个就系菖蒲啦。得唔得？好啦，最后尾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小朋友，佢哋为咗咧，希望佢哋可以健康啲嘅话，佢要带一啲嘅老虎帽，系啦，咁我哋就简单啲啦，老虎好唔好？ 老虎 错，老虎， 老虎， 我对你哋已经不存期望，所以我真系自己自问自答。 翻嚟就会有 Kiki 擦嘢。 哎呀！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沉迷光跟影，如洗 嘛，今日 然然 系汪汪， 而家得汪汪系咩？系啦， 汪汪。 咁你如果你有啲咩，你输咗唔使担心，因为会入马小强数嘅，冇错，系啊，好开心。 不如我输咗都入埋佢数啊， 又得啫。 即系总之今日边个输都系佢， 咁咪唔好玩啦，算啦，唔好拆啦。 叫佢翻嚟找数啊。 好啦，第一题，农月啊，农历嘅五月五号系乜嘢节目？ 当，呢啲话系当嘅， 唔系然然， 当五只。 挡五隻是啱的。第二题，乜嘢系有分龙艇同埋凤艇噶？系张张 爬龙船， 冇错。第三题，中国战国时代啊，楚辞汪汪 屈原 系啦，楚辞嘅离骚系出自边一个嘅手笔咧？就系屈原啦吓。俗语话人哋嘅老婆 汪汪 汪啊，燕燕 老虎， 冇错，形容佢为老虎嘅，我夹硬俾你答嘅啫。好啦，咁啊，形容人哋嘅态度转变得好快，叫做几时花六时变啊？ 你答快，你答 几时花六时变？ 系啦，有咩水啊？头先我哋嗰个系燕燕 五时衰， 五时衰，冇错啦。好啦，打麻雀我哋又称为 燕燕， 燕燕 摇岁， 摇岁系啱嘅。乜嘢会分为有呢一个嘅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当 ， 你点解成个啲名字会改嘅？而绵绵堪而迟嘅堪咗撞撞嘅，又话担又话旺旺，失重好。第八题呢个哲学题啊，究竟系有鸡先定系有乜嘢咧？系燕燕 鸡蛋， 好 鸡春 啦， 鸡春。 新年嘅时候，我哋会用啲乜嘢煲水？旺旺 用咩煲水啊？ 用 呢个 煲水冲凉啊？啊，床铺，仲有最后尾嘅系。 红黄椒冲凉， 喂你唔差吓，都抢答咗四题啊！ 俾我答啫嘛，诶冇所谓 啦， 怕翻身呢啲嘢啊， 你 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42岁女子去年将出生只有16日嘅女儿由天桥抛下，女婴其后不治，被告早前承认一项杀婴罪，法官押后到7月5日判刑，以待索取感化报告。被告冇申请保释，继续还押。案情指被告去年2月诞下女婴，案发当日被告抱住女婴到青龙头一条行人天桥上将女婴抛下，被告自行报警，女婴送院抢救其后死亡。被告同日被捕，警戒会面下透露，因为女婴不断喊，对照顾感到焦虑同埋疲倦，亦担心女婴无法长大。根据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案发时被告仍未从分娩后完全复原，亦可能受暴雨期影响。辩方求情时话，本案是一场悲剧，被告在事件中已经得到足够惩罚。政府早前宣布扩大人才清单，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陆仲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冇就扩大清单正式咨询劳工界，部分专业界别人士都有意见。佢话招聘比例冇限制、人数冇上限同起薪点等，都令业界人士感到担心。自由党议员邵家辉喺同一节目话：香港欠缺人手系不争事实，相信市民支持政府抢人才措施。但如果措施对某个行业或工种可能有影响，就要细心研究。人才清单扩大后，中医师亦纳入清单。本身是注册中医的立法会议员陈永光说，当局没有咨询过中医业界，亦没有考虑本港中医人手，认为是不尊重中医界。陈永光说，现时本港有10,500多名中医，包括8,000多名注册中医，有90%以上是私人执业，本港中医人手充足。美国传媒引述政府内部消息，指参观铁达尼号残骸期间失联的潜水器，搜救人员在行动中听到撞击声响，美加两国争分夺秒救人， 美国海岸防卫队带领今次范围大约20,000平方公里的搜救行动。纽约州空防部队支援，加拿大就派遣海军、空军和海岸防卫队参与，法国一艘研究船亦加入行动。加拿大海军一艘配备了流动压力调节舱和专业医疗队伍的舰艇正赶往现场，如果潜水器内的人员获救，可处理他们的减压症症状。潜水器内的氧气逐渐减少，美国海岸防卫队估计现时大约可以维持多30小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酷热，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33点，跌373点，成交金额5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4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6跌3.6，腾讯控股339.4跌10.6，恒生中国企业66.36跌1.34，阿里巴巴85.3跌3.05，药明生物37.2跌1.55，美团127.5跌4.8，比亚迪股份263元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3.91六跌0.08，美图公司3.28升1.9，中国平安50.2跌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6，日元141.76，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1。人民幣7.195，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3576點，升187點。港金報18090元，跌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6.29美元，卖出19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我很擅长隐藏自己的真实性，尽管我现在已经有些焦头烂额，但是给别人看到的一定是镇定如常。只有像赢家一样趾高气扬、信心满满，弱者才会听命。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大家对法定最低工资的检讨机制有什么看法？最低工资委员会现在收集大家的意见。 委员会参考了第一阶段咨询收到的意见，今次想更聚焦地了解各界的建议。大家如果想提出意见，记得在6月25号或之前提交了。 详情可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有种节日叫端午， 我是风骚发源的梁继章。端午节无论看不看龙船，吃不吃粽不重要，最紧是同屋企人一起过，这种就是最好的过端午节的方法啦。 我是 Sarah 李丽蕊啊。哇，端午节的话最喜欢就是吃粽的啦，咸肉粽、碱水粽，还有客家的花生粽，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一起包的粽啦。

我是一个小市民，是一个好普通的打工仔，虽然不至于稳招不得晚，但基本上都是月月清日日清，什么买楼计划生仔计划，暂时对于我来讲都是揸车用手机，即是免提、啊。又挨一日啦，诶，老婆翻嚟啦！ 啊，系，你换衫先啦，就嚟食得饭噶啦。 等等先，等等先，诶，等我开电视睇下先。系六合彩，得唔得先？睇得唔得先啊？ 今期六合彩嘅得奖号码系 啦，四人仔， 二啊，十八，三十。三十二， 吓， 四十， 四十， 四十三， 哇， 特别号码系五号， 哇，乜同我买嗰啲粒板一样嘅，咁、啊、咁我咪即系中咗、啊，中咗头奖，中咗几多钱咧？ 今期六合彩头注一注中，将会派五千八百万， 哇，发达啦，我唔使挨啦，哎，冇咁大声，咪住。呢件事应唔应该话俾老婆听呢？ 鬼脸你咩头先、哎？我又真系你喺度煮饭嘅，你做咩喺度我咁大声喺度嗌啊？食、得饭啦啦！ 诶、冇嘢冇嘢。 做乜嘢啫？啊，呆咗咁样望住我。 啊，冇嘢。 望住个电视做咩啊？ 我睇下今晚有乜嘢节目之嘛？ 咩节目睇啊？你咪揸住嗰张六合彩飞。 喂，唔系呢张旧飞嚟嘅。 旧飞。 上个礼拜啱啱谂住抌。 攞嚟！ 哎呀，喂，唔使唔使，唔使你麻烦你，唔好。 你头先唔系话唔要嘅咩？ 诶、我 啊， 突然醒起，我虽然系上个礼拜飞，但系我仲未对，咁未对可能中噶嘛？ 睇下你个死人样啊，边有咁易中啊？吓、啊，中咗嘅话你又唔使咁样喺度挨啦，嘥气啦你！ 90%唔中噶啦，但系10%可能会中。我估咧应该唔中嘅，不过循例对下，你唔好抌，你俾翻我钱啦。 啊，俾翻你。 诶、哎，唔该，好彩啫。 摆筷子食饭啦，你洗手未啊？ 洗晒啦。哎呀，快啲收翻埋佢先。啊，收喺边度咧？啊，得，夹咗喺呢本财经杂志里边。老婆从来唔搞呢啲书嘅，一定唔会发现啦。 啊！开彩啦，开彩啦！啊，中咗啊！哎呀，我哋攞奖啊！唔该呢位先生， 嗯、 我系今期嘅幸运儿，我中咗五千几万，我嚟攞奖啊！ 嗯、你张彩票咧吓，攞出嚟睇下。 咦？喂，我张彩票咧唔见咗嘅。我张彩票咧喺边啊？喺边啊？喺边啊？吓、啊！你边个啊？喂，老婆， 喺我度咧。 老婆，你做咩攞我张飞啊？ 哇！你咪咁乱叫啊？边个系你老婆啊？ 吓、 啊？ 唔认添？嗰、那个咪你咯？ 以前就系、是，而家我成几千万身家啦，梗系揾个一个又后生又靓，就好似小羊羊我哋咁样啦。 唔系啩？ 你照下个镜啊，巢皮又冇头发，搵死要你啦！ 哎呀，你个肤浅的人，你见利忘情。喂，咪住先，仲有张飞我噶，你估你噶？我啲头奖基金全部我嘅，俾翻嚟。 系啊，系啊，嗬。咁你嗰张彩票咧？ 唔系喺你手上咯，我嘅嘢你揸住咗，你攞翻嚟啊！ 你有咩证据啊？而家张飞又喺我度啊！啊，咁你冇可能噶啦，系我噶啦啲嘢，系、 嘛？你咁都得？大拿拿五千几万，我唔会就咁算数，快啲俾翻嚟，唔好再试。 喂，你放手啊！ 俾我， 你放手啊！ 放手啊！ 好，放手啦！烂！ 哎呀！你仲掹支假枪出嚟吓我？我唔惊你啊！ 你好放手啦，我开枪射你。 你射？你信？ 你试下，你再 我唔信，我唔信。 飘啊！ 吓死我！哎呀，吓得我啊！原来发梦，俾个平我一声吓得我。 你做乜嘢啊？你做咩咁大声啊？ 啊 冇嘢，冇嘢，冇嘢。 点啊？而家 你瞓啦，你瞓啦。哎呀，咪啦，暂时咧都系唔好话俾佢听住，等我攞到啲钱入自己户口。系、哦，张飞咧，哎呀，几大撑翻出嚟先，代翻佢嚟瞓咧，安乐啲啊。 喂喂喂喂，你咁夜走去边啊？ 柯叔叔， 房呢度咪有个厕所啦。 出边客厅嗰、那个。好好啲，舒服啲。你瞓啦，唔好理我吓。 唉，傻傻地，我真系冇你咁好气啊！我 哎呀，查下先。哎呀，嗰沓财经书咧，哎呀，明明识翻钱，摆咗喺度噶，有冇搞错啊？成沓书冇咗嘅。哎呀，唔好吓我啊！喂，去咗边啊？啲财经书唔得，问下老婆先。喂喂喂喂，哎，老婆，起身，好紧要，好紧要。 又做乜嘢啊？ 电视机隔篱咧，咪有沓财经书咧，我成日睇嗰啲，去晒边？冇咗。 你咩股票嗰啲书？ 系啊系啊，股票嗰啲书啊。 抌晒啦！ 吓，做咩无端端抌晒啊？ 咩无端端啊？我耐唔耐嘅话就会帮你清一清呢啲嘢噶啦。你越堆越多，你成个垃圾缸咁。 唔系啩？你唔好吓我，我心脏弱，抌咗喺边啊？ 门口啦。 唔得，我即刻要执。 哎呀，唔使去啦。 点解唔使去啊？ 垃圾婆啊，每晚十一点几啊嚟收垃圾噶嘛？而家几点啊？三点几啦，我都收走晒啦。 咁点算啊？哎呀，死啦，咁点算啊？ 喂，你做咩咁紧张啫？ 冇嘢，唔系，我冇嘢啦，我都系出去搵下啦。 搵乜嘢啊？ 搵垃圾婆啊？ 咪话抌晒啦。吓，你换件衫出去先啦，你搵垃圾婆。 唔换啦，改唔切啦。我系咁啦，我出去啦。你瞓先啦。 喂。哇！你个细佬啊，吓，我仲玩死你，好彩头先啊，唔觉意睇到啊，你个对六合彩啫，中头奖唔出声啦吓，咁想卖甩我系咪？而家嗰张飞喺我度啊，等我买晒我想要嘅嘢，先拨翻少少俾你个细佬啦，哇，太开心啦！我而家系一个千万富翁啦！ 最知道 一节心理测验。请问在座的主持人，如果你中了六合彩，你话唔话俾你老婆或者老公听呢？ 哇，点解唔话？ 唔话，或者话唔系，或者话俾佢听，中咗异象咁样。 你最快反应系话唔话嘅？ 点解咧？点解？点解唔讲咧？点解唔讲实情？ 之后先再 我估嗱，其实 惊咩咧？ 其实咧，我估咧可能会有啲人想法就系，我要先用我的方法安排咗啲用处先， 用处。 因为咧，嚟当你两个同一时间知咧，咁。一定会有唔同嘅决定嘅，有个好全部人买楼，唔好买住，买咗车先啦，唔好 点都有争拗噶， 点都有争拗， 系啊，所以我咧就可能话，中咗三奖咁， 你会点做先？我想问， 我会同佢讲咯， 第一时间讲， 系啊，跟住大家商量， 如果有争拗咧， 唔会有争拗，因为系我中噶嘛，咁梗系我揸主意噶啦。 你覺得 但系你会俾佢知咯，但我会同佢分享。我谂我保守唔到呢个秘密，问题系你明唔明啊？ 唔 系，我讲唔到俾佢听啊！讲我就其实我话俾你，我真系中咗头奖。 我会有个我有幻想过嘅，譬如举个例一千万咁先算啦，唔好多啦。我系会咧留低可能五分一，俾我自己做一个叫乱花费嘅基金，即系买咩都好啦，咁样剩低嘅咧就俾成家人咯，系啊，咁样我觉得好系咪可以公平啲咁样？ 好都几好呢个。但如果 咁叫公平啊？ 喂，我嘅嘢我用五分一。即系留嚟，我哋叫乱花费。 我中咗咧，我中咗一千万，我就俾十万佢啊！我俾晒你，我中咗三奖。 佢仲衰过我啦！ 讲下啫，真系中咩？ 所以头先你 真系中你第二日见唔到我啦！ 我唔会， 我都唔会 打工留工啊嘛！ 你又睇到好多啲报道都系咁噶啦， 好快就花晒。 工作唔系净系攞嚟赚钱，工作系令我哋嘅生活更富足、更开心， 得到一啲认同嘅，同埋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啲咁嘅互动嘅，唔得噶，日日匿喺屋企， 希望每天 分晒俾我哋， 令到全部听嘅朋友都系开心心，继续做风骚爆人啊！ 好， 好啦，听日星期四继续我系列，冇错， 冇错， 而星期五咧，阿马大爷咧就会 凯旋 归来 啊，冇错， 再遇归来。